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啊！早晨时间十点十二分啊嘛，开始咗我哋三个人嘅丰收快活人。大家好，我系雨仔。 早晨，早晨。虽然一直个落雨，我好期待太阳，但系今日都有我小羊羊。 早晨，I Q 强， 又嚟 一箭穿心。估一个字， 一箭穿心， 箭穿心， 冇钱 啫。一箭穿心，边个心啊？ 必 好啱， 鬼劲嘅， 咁容易啊嘛，老师。 我想等你开阿卢咋， 阿卢啊， 讲啲咁嘅说话，答错咗嗰啲，情何以堪啊！ 你冇答错，你冇答啫。 佢答咗个中字， 系佢答咗个中字， 我都唔知我哋讲紧乜嘢。 佢是但咁一个字啊。 今日我哋仍然咧就系有三个人喺度嘅，系啦，冇错。咁啊 ，Michael 嘅话仍然继续佢嘅放假，听日就会翻嚟噶啦吓。欢迎大家听紧我哋嘅就系《丰收快活人》，直接到一点钟。在人的故事里藏一缕光，在一林皱褶里藏一抹香。又怎么样？没谁比较难忘。如果交会在世界有了唱，两张门票进入一家天堂。场景好长，霓虹好亮，我们快乐过才退场。到底什么真爱？我不想明白。 不来 来， 开心啊！好啦， 我估唔到啊，先啊， 咩事啊？ 扮边个啊？ 冇嘢， 系咯， 冇嘢。 哦，唔、啊，哦、啊， 我真系觉得嘅就系有啲人 做运动啫， 冇错，真系精神系仍然喺度嘅。 你知唔知点解啊？ 你唔知 道？我唔知，我未见过啊嘛。 我今朝头先肚痛啊。 系啊，咩事啊你？ 唔知道啊。 食错嘢啊？ 我未食嘢，今朝完全 就系未食嘢啊。 你系胃痛，你又以为系肚痛。 系啦，重点系呢一度啦。 系咯，我觉得你系咁。 我唔知系边一个。 吓、啊， 唔系佢到今时今日都未搞得清楚，究竟佢系边位？ 系痛定系肚定系胃定系咩？ 唔知啊，总之， 总之系呢一格。 呢个系边度啊？ 呢一格。系啊，呢个心， 你系 pat pat， 我话俾你哋听啊，你唔好咁样样啊！我上个礼拜六咧， 我 去咗参加呢个部队嘅比赛， 系， 哎呀，佢未完成噶喎，系啊， 跟住咧，佢哋问我夜晚先食饭啦，佢话 仲叫你去， 你 听日 咧有冇时间啊？咩事啊？ 系 参加一个。斜坡比赛啊！ 斜坡比赛 系啊， 斜 坡比赛 解剖比赛 解剖 系啊，我唔知啊， 斜坡比赛 系啊，我好啊好啊好啊，咁佢话啊咁听朝嚟接你咯，死啦唔知咩叫斜坡啊！我早知如果系杨洋， 唔系，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如果你根本你都唔知道系乜嘢嘅话，你点解要去啊？ 唔系我啲好人嚟噶嘛， 我又觉得你系好，你系白同好系两码事嘅。 斜坡我喺度估紧斜坡系咩？ 啊！你头先讲得啱啊，咪解剖咯， 即系解剖比赛咩？ 系啊， 我斜坡比赛。 点解会紧接呢一啲纪律部队嘅比赛？ 紧接呢一个拯救比赛咯。 因为咧，佢哋都系啲医疗啊，仲有啲医疗啊，有啲救护啊，总之都系嗰啲嘢啦。咁佢话有丰富嘅奖品，咁我梗系 你梗系去啦，你有抽奖你又去噶啦。 系啊， 但你有冇谂过丰富嘅奖品系俾赢出嘅队伍啊？ 同埋就 系 乜嘢？ 佢只系受害者，唔系被救者啫嘛。 赢啊嘛，喂， 你 只系逼奖啫嘛。 嗱，佢会逼人哋俾佢噶嘛？ 嗱，我冇逼， 即系捐 个 心俾佢啊。 个个都系自愿嘅，全部都系自愿嘅。咁第二朝啦，去到我其實咧嗰晚後來終於聞到人啦， 喂 咩叫 斜坡比賽？ 猜啊，話解剖比賽，我喺度諗點樣解剖咧？ 有冇諗啊？ 少少，我諗都應該冇事。 驚唔驚去咗俾人解剖咧？ 係咯， 驚少少驚啊！後終於揭穿咗啦 嚇， 我估 你知唔知個比賽係點樣玩？ 我估係你解剖出嚟嘅話，就俾你估下究竟佢嘅死因係乜？ 你 斜扑嘛？ 斜扑 比 赛， 斜扑 比 赛 咯，俾只老鼠你一齐斗快斜扑。 唔系， 喂，嗰啲会唔会太过技术啦？ 嗰啲咧，因为咧，佢原来咧又请咗好多学生哥嚟啊，睇我哋呢个 斜扑 比 赛 啊。咁咧， 点解唔系学生哥斜扑比赛啊？ 嗰啲系中学生嚟噶，佢哋唔识斜扑。 咁就揾你哋去啦。 系啦，咁啊，即系我还点 乜嘢 团 体咧？ 其实咧都系啲医科生嚟 嘅， 有啲救护人员喺度。 但系揾得你去比赛嘅话，我又觉得成 我 谂 佢唔系技术性或者知识性嘅贡献嚟噶啦，系嘛？ 我系一个 你系肉体上嘅贡献咯，系啊！ 你真系冲， 梗系啦，揾得佢。 啊，我知啦，滥竽充数。总之佢就系今日佢要20个人，系咪啊？争一个噶嘛？喂，理唔理啊？咁样系咪先 ？professional 嚟噶，佢冇滥竽。 我知道，但是你的部分是啊嘛， 你的佢哋嗰班人嗰边 系 系 啦，原来咧佢意思咧就系俾一件衫我着，成件个 白色嘅袍， 白色连埋顶帽 嘅，系咯系咯， 然后咧件身咧好多嗰啲 手术室里面嘅 嗰 啲 嘢，佢将嗰啲内脏咧贴翻响我度，然后咧再着冚一张被，然后咧就。睇下我擺得啱唔啱，跟住佢哋咧會再嗰啲學生咧再將嗰啲內臟咧就黐翻埋邊一度邊一度，嗰件衫咧前面有嗰啲貼，後邊又有，連埋個頭殼頂都有， 係 咁啊，即係好重要嘅器官啦，心肝脾肺， 即 係 首先第一次係你自己黐嘅， 係啦。 咁應該你已經黐錯曬啦， 你自己黐嘅係你自己黐， 佢黐喺自己度， 自己黐自己， 自己黐自己 ，OK， 即係自黐。 係啊，你黐我黐就係你黐， 跟住就佢黐啦，就你企喺度 就大家一齊互 黐， 未 黐喺某啲位嘅時候，你會唔會開心啊？即係譬如黐個腦咁樣咧， 即係黐個心 腦 會卜卜跳啊！ 你 話 黐個腦都啱啱範圍啊，平時唔知去邊。 未黐 系咁啊！你明嘛？ 但系我未黐已经出事啦， 因为你已经啲嘢黐埋一齐。 唔系啊，因为件衫太短啊，唔啱着啊。我着咗咧拆烂咗。 你真系乜嘢都长过人噶， 我心口都穿到个窿噶。 咁冇扣留咪得咯？ 你係咪攞錯咗邊個件衫啊？有乜理由心口會穿個窿？ 即係好似啲怪，我唔識點樣形容俾 手術室裏面嘅嗰件衫， 即係嗰啲拍電影有時有啲怪人啊咁嗰件衫啦，咁啊擺曬堆嘢喺度，叫我自己自己 著啦。 咁有啲我梗係認得啦。 點樣得分啊？我想問。 嗱， 先 有分 咯， 先啱咗有一分。 係啦，嗱，有啲又好易認嘅，個心理實知係。 但係你都唔知喺邊噶嘛？左邊定右 邊？ 左邊。我估你唔知喎， 我 即係你會擺中間啦， 個肺 喺中心。 嗱，個肺同個心你會點擺啊？ 個肺喺後邊， 個肺中間啲咯，係嘛？唔係個肺兩邊噶嘛？ 係，但係其實佢兩邊個橫膈 嘛， 係 兩邊噶嘛。但係個心其實應該喺個肺 嘅入邊， 入邊啊，係 啊，喺裡面噶嘛， 係啊，咁跟住咧就有啲大腸啦， 係啊。 是大腸咧，仲有兩個腎，兩個腎我支持喺後邊。 係啦，冇錯， 哦， 你都知嘅， 知， 因為你虧，所以你知道係邊啊？ 嗱，我虧完你，唔好講，亂講嘢，個肝。 真嘢冇讲出嚟，真嘢冇讲出嚟。 肝同个胃，我真系唔知黐喺边。 肝同嗱胃就系 个肝 鸡心对落， 鸡心对落个胃。 个肝我认得啊，个肝个三角形咁 啊， 有少少嘛肝。 你有冇搞错咗个胃同埋个肝啊？ 可能 其实你唔系知错位，你系搞错咗个器官。其实你要两样嘢，你先至可以应对到。 系啊，即系你直情根本冇嗰个 knowledge， 你签你搵唔到 location。 你以为个肺原来系个肾咁样， 唔系 个 肺个楞啊，即系 系啊 系啊，咁就 系 两嚿啊嘛。 好明显 啫， 两嚿嘢吓。 肝系咩啊？如果肺系楞，肝系 liver。 哇，好劲啊！肾咧？ 神 kidney 哇好啦， 有 pro 嗰个 kidney， 因为其他一个可以捐俾人， 但系佢脑又出事啦， 系 点解？ 因为个脑咧， 佢分唔系佢分大脑、细脑、前脑系嘛？ 佢又唔知咩前，总之 前额叶 系 海马体嗰啲嘢 系啦。佢又唔系分得好细，总之系几旧啦。 嗰啲唔怪你，其实我都唔识分。 嗰嚿我真系唔知。 系啊， 个脑我印象中有嚿 有大脑、小脑啦，至少 系啊，有嚿嘢喺个头个顶噶嘛。 系啊，冇错。 系啊， 好似核桃咁噶嘛。你食核桃真的好似脑 啊！系啊， 系啊， 系 咩 核桃啊？ 系 啊， 系啊， 系 啊， 系 啊， 嗰个嗰啲字笔嘛，系咪？ 系 啦， 好似噶。 咁个膀胱我真系唔知似喺边。 咩啊？膀胱咪你？膀胱咪你个肚脐对落嗰位膀胱咯。 咁佢有啲长。 跟住我想问，跟住你唔知喺边？你真系其实你知啦，你怕咗。 咩？佢黐自己噶。 都系啫， 黐自己， 怕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要黐一啲好重要或者好 sensitive 嘅，你黐，好惊，黐下呢一分我唔要。 个膀胱你点知系同大肠？ 大肠我可能黐喺，唔系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小王子啊嘛， 大肠我会黐喺肚脐嗰位。但係膀胱就會黐喺肚臍下面嗰位， 係啦，跟住排泄 嘅位置咯，係 啊， 啱唔啱？所以咪怕醜？ 我就黐咗，即 係邊啊？ 黐咗喺啲位置度啦，我認為正確嘅位置度啦，係啦，咁就 有冇人笑你啊？ 未，因為咧我跟住我瞓咗喺度，然後咧 就俾人 就裂開咗， 係啦。就推出去啦，原來咧即係逐個揭，原來睇下呢個位啱唔啱。 有得分幾多？ 啊，我就唔係好多分。 幾多 out of 幾多啊？ 係咯，即係最高分係幾多？滿分。 最高分好似係二十。 我哋估啊，四分。 我諗任者，先聽佢咁樣講。 我個肺都啱啦。 咁九分， 九分，八分。 一半啫。 哦， 十分， 十分。 係啊，但 係 個腦咧黐錯曬啊！佢哋話。 啊哈。 係啊，黐 錯曬。都話你冇嘅咯，咁所以你點會知啫？嗰啲分佈。 你識唔識黐腦啊？ 唔係，你分三級咪識咯，大腦、小腦、前腦咪得咯。係 啊，即係有啲大嚿啲，我根本唔知嗰啲咩名。 哦， 即係佢其實個底咧，原來有啲名喺度嘅，即係有個 海馬體、核頭體。 你小腦喺個後 邊 㗎嘛，你鹽水喺個頸嗰個 中間個位置㗎嘛，應該係咁樣。 咁但係大腸同小腸我都分唔到， 小腸先知道到大腸咯。 嚇係咩？ 係啊，小腸先㗎嘛。 係啊，誒係咩？ 系嗱，你胃啦，之后就 落 呢个十二指肠啦，之后就小肠，之后就到大肠。大肠又分几节噶，又分唔知乜嘢， 有猪肠 colon 啊，又唔知乜乜乜啊， 有 colon 有 colon 噶，系 colon cancer 啊嘛， 大腸癌 啊嘛， 所以咪直接要理解一下咯，係咪？ 係啊，好啊，但係真係好好玩嘅， 幾好笑到我覺得， 好玩嘅， 同埋你幾好你自己喺誒著一件衫，跟住又黐曬自己唔同嘅器官，跟住俾人推出去嗰下好笑啊嘛， 即係佢又可以參與下，又唔係淨係齋躺平咁樣， 學唔學到嘢啊？我想問， 學到， 咪起碼知道自己啊，我係冇腦喎， 係啊，我知道發覺冇腦， 係咯。我知道呢个 sense 都好。 我一阵，我一早我已经知道同你讲，哇！要搞到脑呢一部分，应该都好难搞。 好难搞，好难搞。但系咧，我发觉好多朋友仔有啲真系好劲嘅， 全部啱晒， 全部啱晒，一定有啦。 嗰啲系咩嚟噶？ 系 咯， 学生嚟嘅，学生歌嚟嘅，即系系啦。咁因为啲部队啊，话俾我。 反而最后我想知道个丰富奖品系咩，同埋你有冇份咧？ 系咯，你有冇份啊？你有冇份攞啊？丰富奖品系啲咩嘢啊？就系你全套你自己黐上去嗰啲嘢， 同埋 俾翻个 人体图你。 就系嗰个怪中医。 后现代文艺复兴咪有个？嗰个人嘅，俾翻个人体图嚟黐翻你自己个样上去， 咁都几好啊！如果有嘅话，佢带翻嚟啦，肯定冇啦。 其实嗰啲丰富奖品咧，我嗰日就分晒啦。 你会 生果嚟嘅，水果嚟嘅， 带得翻嚟啫， 因为太重，水果太重， 又太重， 系啊， 点样都 好 啦。下次你唔好代表我哋喎，一个带个冇脑嘅人参加 冇代表你。 自己无聊难耐，有障碍，沿途有时有障碍，谁人都想知，谁人问猜，路上是庞然大物，对我诸多阻挠，一手太扭曲，即使要我急刹，不刹的比赛，停停坐坐看远山的剪裁，天窗要打开。纵使去向风吹过就可爱，随我走 ，Riding up， 细定努力接受，保持平衡。再来那美好留几多个弯，如何能到，就像是行为艺术，我已借着飞行，即刻有快感，那浮浮直直扭的过就不能随我走 ，Ready up， 细的努力节奏保持平衡，马路五线谱我们哪里去不到，随我走 ，Ready up， 对抗世界控制一阵成行。 听紧嘅系风骚快活人啊！时间到早上嘅10:29就嚟踏半噶啦吓。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啊！即系拣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个半小时嘅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星期日起，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即是2元优惠计划，将会实施新安排。所有60岁或者以上香港居民必须要使用乐游卡，才能够享用2元优惠票价。港铁提醒，仍然未申请的合资格人士，尽快递交申请乐游卡，办理乐游卡申请手续需时大约4星期。如果合资格人士现在仲未作出申请，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无法享用2元优惠票价。港铁呼吁已经持有乐游卡的人士，第一次使用乐游卡之前需要增值多过港币50元，以及入闸之前确保卡内的余额是正数，就可以立即转用乐游卡享用2元优惠票价。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简短演说，感谢总统拜登的历史性领导以及为国家作出的终身服务。大会在芝加哥召开，为期四日，贺锦丽将会在星期四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美国传媒报道，获提名人选通常会在大会的最后一日发表演说，形容贺锦丽在大会召开第一日露面是出人意料，有别于传统。放弃连任的总统拜登将会在大会上发言，预料他将再次称赞贺锦丽是最佳人选，完成他保护美国民主和挑战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的工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谈。布林肯在会后说，这次的会谈具有建设性。内塔尼亚胡向他确认，以色列已经接受一项关于加沙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过渡提议，呼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亦都作出相同的回应。布林肯又说，内塔尼亚胡已经承诺以色列会派出代表团参加由埃及和卡塔尔调解，并且定在今个星期恢复的停火谈判，而他星期二将会前往埃及和卡塔尔和两国领导人会面，了解关于哈马斯立场的最新消息。内塔尼亚胡就在会后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寻求在建议的第一个停火阶段释放尽可能多而且仍然在生的以色列人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21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28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93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4，跌2.2；阿里巴巴80.65，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3.72，跌2.2；快手44.5，升3毫；盈富基金18.1，跌5仙；建设银行5.69，升1仙；友邦保险52元，升5仙；小米集团17.54，跌8仙；中海油20.1，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9，日元146.64，瑞士法郎0.861，加元1.364，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015点，升627点。港金报23270.7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99.88美元，卖出25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九龙湾嘅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接近天马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接近天马苑噶，咁揸车朋友赶时间嘅话咧，暂时就唔好行龙翔道。 道去观塘啦，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九龙入口咧就挤塞嘅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咧就繁忙，龙尾排到去嘉陵街。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啦，近住欣尖记大厦对出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另外湾仔的坚尼地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坚尼地道近着香港邓镜波书院对出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会， 又要爱，又怕得唔到爱。一场装腔作势以虞我诈的爱情攻防，究竟边个先是最后赢家？蔡文静、韩东君，风情月意，国剧830《装腔启示录》，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语言讲中国传统故事。 尼泊尔，相知相识中国故事。 Srota Mitraharu, Yahale Suniraknu Bhayeko Cha. Tell, create and connect Chiniya Katharu, Chindra Nepalku Sadiyu Purano Sambandalai. Mulanku Katha Sunona Laiko Chu, Junse Yo, Chiniya Kathao. 更多节目相关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尼泊尔相知相识中国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过马路不是玩游戏，几时都要加倍小心啊。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禁斜太贴，和前车保持最少两秒行车距离，有突发的事情都有时间应变啦。 过马路要小心。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星期一至日，无论遇到任何交通情况，都有我们陪住大家。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啊！头先讲完咧，就系你呢一个嘅参加比赛啦，系啦，谢铺啦， 送完生果啦， 几好啊！大家学得个普通话啦，系咪先？ 人哋识个， 唔 系谢铺， 唔系谢铺， 唔系我呢啲 谢铺比赛。 解剖比赛， 很好很好。好啦，咁啊，跟住我落嚟又要讲嘅呢一样嘢嘅话咧，系每一日大家都会去。 系啊，我今日特别即系， 咁我啱啱先去完， 系啊， 系嘛， 你就去好多次添， 系啊， 个洗手间真系好多好多嘢，好多知识。 你想讲古灵精怪嘢？唔系啊， 唔系啊， 我吓死我， 唔系啊，唔系啊，你又古灵精怪嘢？ 古靈精怪嘢一定有， 冇啊！純粹分，我想純粹分享下。 廁所係 因為廁所陰陰濕濕嘅。 我哋講呢啲古靈精怪嘢。 係啊， 同埋咧， 係咩啊？ 同埋咧， 喺廁所做咩啊？你 等陣，佢 好多嘢做嘅喎。 你發唔發覺一格格嗰啲咧，閂埋門嗰啲咧？ 唔係，一格閂埋門都唔緊要啊。樓下你唔好留個隙啊。 咩叫 即 係 樓下 即係 有條罅， 樓下有個罅咧，陣你屙下，見到有個紅色嘅鞋啊， 或者 死啦冇紙巾啦，之後聽到之後，突然間對面俾咗張紙巾你。 同埋要去洗手間咧，你有冇覺得，譬如講一排嗰啲啦，有某啲格數，成日都會傳出嘅，就係話喺嗰度會無端端有啲好怪嘅聲啊，沖水聲啊，見到繡花鞋啊，通常咧都係最後尾嗰一格。 冇啊，你有冇見過？ 我唔 最尾一格咧，通常係俾啲工友擺 嘢 噶嘛，擺 嗰啲即 係 擺工具嘅。如果係冇嘅咧，都好少人去噶，乾淨啲噶，你留意下。 唔係，咁又咁講，我係如果我要去 你揀 事咧，我通常都係嗱細細個就會揀最入。即係最埋邊嗰格，因為就覺得啲人就 少 用 啲 啊嘛。但係而家大個咗咧，就可能會揀中間嗰啲格。 點解 咧？我就會覺得就係個個都以為最入嗰格冇人用，所以大家就走曬去嗰格。 你變咗啦！ 係啊， 真係變咗啦！ 而家得 要諗人哋諗乜咯？ 如果你得兩格，你點樣搞啊？左右 得兩格，咪就係咁去咯。但係第一格面啲人就係去小便嘅，因為佢真係好急啦，忍唔住，佢都唔費事行多幾格啦。但係反而中間嗰啲咧就冇乜人用，所以而家就會主要係去中間。 我以前仲有一個去洗手間，尤其是喺啲公共嘅洗手間啦，即係譬如可能就算電台嘅，我都當佢係公共嘅洗手間啦。所以即 係 我哋都唔係都唔算係啦，員工先用嘅啫嘛。但係就好多人會大家 share 個洗手間咧，我會有一個做法嘅，就係其實當然我盡量希望自己唔會肚子痛。如果我肚子痛嘅話，我一定要開大事咧，我係一定會帶住一支香水嘅， 吓要喷香嘅先， 因为你唔觉得 尴尬， 好尴尬嘅咩？因为一路喺你个格度，即系我已经系有啲影像咧，系会有啲卷，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仲卷咗入你个鼻入边噶， 仲有声音咧， 好惊，我系好唔得噶，系 声音好尴尬噶， 咁 真系好， 我都真系觉得好尴尬， 系啊，嗱，所以咧，我第一时间会铺啲纸喺里边嘅， 同埋即系攞一攞，咁但仲唔好。 点解咧？ 佢嗰个佢会弹，嗰啲仲会变咗 double triple 嗰啲味道，因为佢晾住张纸巾啊嘛，咪同空气直接接触咯。 就唔系用啲水浸住， 系啦，就唔用啲水浸住。你用啲水浸住都 化 学 小王子先识。 你应该啊，唔系你系 唔系？因为我费事啲水 弹到， 系啊， 你嘅系咯， 呢个都系， 系啊， 呢个系其中一个你嘅考虑咯。 冇错， 所以你唔好挂介意，就有啲人就系嘅。当然你要冲啦，系咪先？ 要 冲得干净啲啦。如果你掉得太多纸落去， 你 会 湿 咯。 哦，原来出面个男厕成日塞咗就系你， 冇啊，我好少 知啦， 我好少啊。喂，原来咧外国咧嗰啲洗手间咧都好多得意嘅嘢嘅喎， 古灵精怪嘢啊！你讲紧 唔系 禁忌， 即系设计上面嘅 设计上嘅嘢。 原来咧世界上咧有啲地方咧嗰个男士嗰个尿兜咧特别高嘅喎， 呢个我唔知， 因为咧 我知 嗰个国家啲人 特别高啊，系啊，因为特别高嘅，譬如话荷兰啊、克罗地亚嗰啲咧个尿兜咧特别高啲嘅， 系 咁如果我哋中国人比较矮细啲咧，点搞咧？ 嗱咁样啦，首先就 擒上去咯， 系啦，擒上去，或者我有第二个方法嘅，你攞个杯，攞个纸杯，屙咗落先，咪倒翻上去。 你会唔会好麻烦啊？ 咁咪点啫？ 你厕所唔系我哋应该就到， 我哋应该就到嘅。 你哋两个应该冇问题嘅，但有一个应该有问题，不如你问佢啊，你答俾佢问啊。 我 嗰 个方法得噶， 咩方法？ 就头先咁，头先嗰个方法 要借助一啲器具，系 啊。咁又细细个咁，你都会去厕所咁，嗰个尿兜可能冇儿童尿兜嘅，你要用成人尿兜，你都要趌高脚啊。 但系有爸爸会举起佢啊嘛， 冇啊，就系得自己一个嘅时候 ，OK， 都系要咁样噶，或者你嗰个追击炮咁样咪要即系教下角度咯， 系嘛？要去呢啲地方旅行之前嘅话，你就要咁样啦。 系， 会唔会好大压力啊？如果系咁， 都大压力噶。我见 你哋两个冇啊， 我觉得会嘅，会有压力嘅。 即系洗手间， 系啊， 个尿兜高啊仔， 系啊。 有压力有冇试过？ 咁冇， 咁冇咪冇咯。 但我試過有一次咧，喺英國咧，有個洋人咧，佢就喺個洗手盆嗰度咧，我覺得好驚。 嚇！佢個洗手盆度， 係啊， 去廁所， 係啊，佢仲趌起只腳咁樣。 點解佢要去個洗手盆度去廁所？ 我估係飲醉酒。 哦， 我係飲咗酒，係啊， 即係佢以為嗰度係尿兜。 我諗佢係借醉啦，係。 其實你點解唔話佢？因為英文唔好。 係啊，因為佢唔識聽廣東話。 你講 stop， no， 係啊 ，sit， hand。輕即係洗翻手啊嘛，咁咪得咯。 係啦，係整個程序講一次俾佢聽。 stop， 但係用單字。 係啊 ，stop 咗先 ，stop 咗咁等佢唔好出水先啦。No， 即係咁佢整理翻。 係啦 ，no， 即係收又係 啦。之後 hand， 咁啊攞翻就 wash。 但係如果佢控制唔到，你 stop 唔到咧。 咁你咪等佢完咗之後，你先叫佢 stop 咯，係啊，都幾好笑。 但你有冇幫佢清理翻嗰個洗手盆啊？ 佢冇啦，佢 咁下個人要用到咪污糟咯？ 唔緊要啦， 你見到啲人 幫 佢清理啊？ 幾個佢未安？ 幾個人都喺洗手盆？ 唔係， 有幾個洗手盆？ 嚇！ 有幾個洗手盆？嗰個洋人就去其中一個啫。 有冇跟埋佢咁樣學啊？ 冇， 千祈唔好啊 ！No， 唔係佢以為係咁， 佢以為係 原來英國而家 係 咁 樣㗎。 唔係我 洗手盆， 慳咗個位啊！洗手盆同埋 跟住喺尿兜度洗手。因為如果你去一個地方，你完全唔知道，你會跟佢哋嗰啲人㗎嘛。 唔係有咁咯，如果你唔知咧，真係你唔識用嘅。即係譬如我嗰陣時我去日本啦，咁香港好少嗰啲廁所係有嗰啲自動。咁又伸條嘢，呼之後就會射水嘛。 啊、 我試過喺嗰個日本嘅酒店度撳，即係亂撳，你唔識又唔識睇日文啊嘛。咁啊，逐個就試咯。試完之後，見到嗰條嘢突咗出嚟，之後一撳咧，佢射水射咗我塊面度咯。但係啲水乾淨噶嘛。 因為你已經起咗身啦，係咪？ 唔係我未用啊，我未用啊， 你塊面度， 因為我冇用噶， 佢控埋落去。 我純粹想睇下啲掣點撳先。 哦 系啊， 其实嗰个嘢系洗货女士用噶， 唔系男士女士都系，但系嘅就系洗 pad pad 哦，即系大 系啦。 但 系 其 实点 解有呢个 function 咧？我成日都谂唔明。 因为佢就唔想你用厕纸咯， 但系洗唔干净。 其实系嘅，但系唔使用咁多厕纸，我相信应该系。 你点会洗得干净？ 其实我都谂唔到， 就算系啊，佢整湿咗，你都要用厕纸整翻干净，整翻干噶。 系啊，成个地下都湿添啦。 我系企喺你哋嗰边噶 ，OK， 你哋针对我。 不过我哋男厕嚟喎， 唔系男女厕都有呢一样嘢，同埋普遍嘅就系日本，基本上佢就系一啲嘅公共厕所都有噶。 嗯， 仲有我已经分享过啦，佢仲有呢一样嘢好嘅咧，就系当你去紧洗手间嘅时候，佢那边厢亦都有啲雀仔喺度唱歌嘅。流水声，因为掩盖头先你话你唔中意听到嘅声音， 咁不如喷埋香水出嚟啦。 有啲有嘅。到你去完之后嘅话咧，佢就会喷埋香水啦，清洁你嗰个厕嗰个厕板啦，跟住等另外嘅一个人再嚟嘅。所以我觉得呢啲真系 好 正， 呢个好贴身啊。 同埋我觉得啊吓，去一个地方咧，如果你见到佢嘅公厕有几干净，你就会知道嗰啲人嘅文化水平有几高。 啱嘅， 呢个好重要嘅，呢个系一个软实力嚟。 嗱，我哋咧。如果真系去瑞士旅行咧，要早睡早起。 嗯，点解啊？ 因为咧夜晚十点咧，瑞士咧唔准冲马桶。 夜晚十点，因为惊 嘈 亲 人。 点解啊？ 唔系，因为惊嘈亲下边。 哦，因为佢哋嗰啲建屋嗰啲材料好单薄，即系会嘈到人。 我估系啊，佢系啊，佢话有啲地方啊，晚上十点后啊，唔准啊，唔准冲厕所啊。咁点搞咧？ 点算啊？佢俾唔俾去先？ 你一定好担心咧，成日屙夜尿。 咪 一晚都几多次啊？而家 夜尿咪唔冲咯，最多。但系你嗰啲唔系啊，你冇办法。咁你大便嗰啲先系。先系个问题 嘛。咁你好少瞓瞓下觉会大便嘅。 唔系 好痛， 近排肚痛啊。 你 佢啊，佢近排肚痛啊。 唔系夜晚黑好少嘅。 啊，好少， 系咪 比较少？ 你好少起身嘅就话我大便四次咁样，你好少噶嘛。 我都有时夜晚都会临瞓前去多次厕所噶。 临瞓前会咯，但系你唔会瞓瞓下觉。 咁十点钟，譬如我十二点瞓觉，咁我点啊？我点算先？去咗之后。 哦，咁啊，咁唔系冇冲咯， 或者 你又用个方法咯。可唔可以 留定？盆水喺隔篱自己倒啊， 咁都叫做冲啊，连冲佢都唔得啊嘛。 六点后你唔好饮嘢咯， 为咗唔可以， 系啊。 但系佢系咪一个法例嚟噶？ 唔係法例， 係咪 update 㗎呢個 rule？ 我信可能真係會咁樣。 佢話叫做不成文 嘅 規 定， 係啦， 即係文化， 即係一個好嘅公民，你就唔好咁做啦，嘈到人。嗯，係 啦。仲 有冇其他？ 另外咧，喂，紐西蘭咧，因為佢要平權啊，係 啊， 男女廁所咧，佢 冇分嘅， 冇分嘅。 呢個 你點睇啊？ 我非常， 香港都有嘅，有啲餐廳 有 㗎， 係啊，即係同一格，所以男女公仔，男女公仔獨立一格。 有兩個樣嘅男同埋女，跟中間有一個 slash， 係啦，即係你男又用得，女又用得，裡面係兩樣嘢都有嘅。 嗯， 尿兜又有，同埋嘅就係普通嘅一個廁所，亦都有。我好中意呢一啲，咁咪幾好咯？你做咩一定要規定我喺裡面？ 同埋男仔通常嗰啲廁所去得好快噶嘛，女仔永遠見到一個大長龍喺度排隊嘅。咁但係你而家 share 共用，咁即係男仔嗰邊如果用得快啲，咁咪女仔可以入埋去用咯。即係個意思係咁樣。 我覺得呢一個咁樣嘅做法都可以應用喺其他嘅。男廁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即係譬如好可能就係有一紮嘅廁所嘅話，就係男女共用咯。 啊、 如果當女仔嗰邊嘅真係已經 太多人 啦，嘅時候嘅話，佢可以用呢啲咯。 但係我覺得個設計上面要咁樣嘅。真係嗰啲廁格咧，一定要密封嘅，因為有時咪有時上面有位，下面有位咧，咁好容易出面偷拍嗰啲情況噶嘛。 我都覺得 係安全嚟講有冇？ 其實同你一齊去得嘅都唔安全㗎啦。咁但係唯有急嘅都冇辦法啦。 我都覺得係，同埋你有冇留意過啊？ 咩啊？ 嗰陣時候曾經咧有講過咧，就係香港有某啲嘅商場裡面嘅廁所咧，係個底嗰個個底咧，即係佢哋個 會反光， 會反光。 哇！ 所以其實當你去緊嘅時候咧，你係可以睇到隔離喺度做緊咩嘢。 哦， 係啊，但係我記得好似係類似。但是之後的話咧，俾人哋踢爆了之後，就已經改咗啦。因為佢 地下的材質， 佢係好靚嘅黑色嘅雲石，我冇記錯，黑色嘅雲石。咁當你一去緊洗手間嘅時候，你望一望嘅話，你可以望到隔離喺度做緊啲 咩 嘢咯。 唔係即係 sense 到嘅， 係佢係同性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女廁或者係男廁，佢係咁樣咯。所以其實呢樣嘢都要小心咯，都要留意咯，唔係冇 啊， 我覺得。 如果見到啲人隔離同你 say hello 咧，你會唔會 hi 咁樣？ 唔係，我嗰次我見到嘅就係佢隔離度食煙。 唔系，我又系唔中意啲人一路去厕所度食烟， 好臭啊！ 超憎， 即系我知道嗰啲人系想用个烟味去冚咗嗰阵味。 我谂 唔系， 唔 系啦， 佢 借去厕所食烟， 食埋烟啊！我以为成日都想冚咗阵味，但我成日觉得喺我隔篱位嘅我，我又闻到烟味，又闻到你嘅噗噗味，嗰种混合嘅味道就有啲难顶咯。 但系佢我问过佢哋，有啲人佢点解要咁做咧？佢哋就话咧，呢两样嘢系人生两大享受。你諗下，即係佢解放嘅時候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喺度一路係啦，呼吸埋，咁佢會覺得嘅就係哇呢一樣嘢就覺得嘅就係人生，即係一生何求。 同埋另外一樣嘢頂唔順就係咩咧？大家有冇諗？可能男廁先會多啲呢一樣嘢，就係你可能尿兜嗰個位咧，咁有時咪會射到啲即喺側邊嘅，咁你一乾咗咪有陣壓味啦。 係啊， 佢仲要開埋好勁嘅冷氣， 咁啊冚住咯。 唔係冚唔到嘅，嗰陣味。都是難頂的在冷氣的伴隨底下聞到啲壓味我覺得好核突 啊！啊， 我 因為佢周圍帶到去中央冷氣周圍都有。 我中意啲尿兜嗰啲地方咧，放啲冰喺度，我覺得幾好。 冰嗰啲就 OK 嘅， 就辟味嘅。 啊， 辟味！ 我突然間諗起一樣嘢喎，其實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整一啲開心啲嘅嘢，令到大家去完洗手間嘅時候會開心啲咧？就放啲乾冰，當你去完嘅時候就。 烟雾味，烟雾弥漫， 唔系啊！有啲尿堆有只乌蝇喺度，几得意噶。 有， 你成日都想射佢 噶。 系啊，冇错，冇错。 但女厕冇啊，系嘛？ 女厕冇尿兜嘅。 女廁冇尿兜，同埋你唔會。 咁點解你知道我哋男廁尿兜有隻烏蠅啊？ 因為有人講俾我聽咯，佢哋就話係有啲咁樣嘅嘢喺度，又或者有啲嘢喺度，有個目標，有個目標嘅。 我覺得嗰啲設計幾得意啊！ 唔錯啊， 係啊。 講下講下嘅話，其實即係廁所呢一樣嘢都係一啲樂趣嘅泉源啦，係咪？係 啊， 係咯。如果係乾淨嘅話， 仲有講是非最佳地方。 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喺嗰度 俾人聽到㗎。小心啲啊 I know that this could feel like that But I just can't stop And my defenses drop I know that I was born to kill Any angel on my windowsill But it's so dark inside I throw the windows wide I know La la The flowers grow Oh, it feels like I'm falling in 呢一首嘅歌曲系 Coldplay 嘅 Feels Like Falling in Love。好啦，咁啊，等阵间嘅话咧，我哋就会有我哋嘅人生交叉，你会点啦？哇，呢、這个紧要啊！ 徐博士今日系咪？ 冇错。两位都有介绍过喎，其实早嗰轮喺我哋嘅讲紧电影嘅环节，系咪？套戏系 热辣滚烫， 正啊！贾玲， 佢嘅意思咧，阿博士嘅意思咧就系话咧，每个人咧都系会有目标嘅， 系 咁，但系定咗目标，我有啊， 你个目标 有，佢定咗嘅， 定 实现唔到啫， 系实现唔到啊！咁我哋失落噶， 你有失落咩？ 有噶， 你点体现到你嘅失落啊？ 我真系觉得你冇， 你嘅失落完系点体现出嚟？ 你失落完， 失落完啦，失落完 就算系啊，冇错。 咁我曾经都即系嗰日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问下佢啦，如果真系。好似我咁样样，呢啲又冇恒心啊，乜都冇。不如系咪唔定目标仲好咧？ 其实不如系你探讨下你自己啊。点解你每一次咧，你每一次都系生死客？ 我知啊， 吓，有冇发觉啊？ 我知要再讲啊，好失望啊。 系啊，我对你都系啊。 Pick draw horse 啊！ 你何况系一两次同佢咁样，即系讲到个嘢之后，最后屘冇实现啦。 嗱，嗰啲就算啦，嗰啲咁少。 好多啊，系啊，约咗我哋，佢又会甩底啦。 嗱，呢啲我都算啦，因为 pick draw horse， 我哋三个人共同嘅一个承诺，我以为咁样我哋又一齐互相 想捧红佢。 系捧红佢，佢仲喺度即刻问我，终于头一个礼拜咧，仲即刻问我，诶点啊？今日嘅人数啊，今日嘅留言系点啊？点点点啊咁样，又话哎呀，我哋咁样做落去咧， 你冇嗰啲眼神，而家周围 一年之后会点啊？我话咁，如果有人识咁，即系你可能系其中一样嘢，多多个技能喺旁身啊，或者啲人搵你画下画， 系啊，就变得漫画家噶啦，就变得手重自强啦。 可能啲人仲会搵你写 IP 拍电影咁样噶， 系啊，不得了嘅啫嘛。作為經理人的他的話，因為咁樣嘅話而即係成個人唔同曬。 即係有幾日翻到屋企十一點，我都未搞掂自己啲嘢，都唔沖涼瞓覺，就為咗同佢 cut 片啊。 唔係，佢真係嘅。 你唔好講呢啲嘢，咁點解你唔做落去啊？ 係啊，點解啊？ 有諗住我有 啦。我想要問徐 Sir， 唔係徐博士啊。 徐博士，其實一陣間嘅話係咪解剖你啊？其實係解剖個人。 謝鋪，謝鋪，謝鋪馬鬧師。 真系，你系咪成日都系咁噶？你成世人都系咁噶？开始做啲嘢嘅话，系佢系就当冇一件事，佢就算噶咯。 点算啊？你嘅爱情另一半开始咗，咁又三分钟热度， 你 讲嚟听 下，你自己系点噶？ 我 你 觉 得自己啊？ 我觉得自己啊，嗱，第一，如果系画画咧，我讲画画先啦，因为我有时咧发觉自己画嗰啲画咧，好 差， 唔系你会佢会 judge 自己啊，但系。我哋已經覺得很好好噶啦， 唔出得大場面啊！ 唔係嘅，好好啊，真係咁多個，我會把關噶嘛。 一陣間睇醫生，一陣間睇醫生。 <Okay. S 2> 大家好，我係鄭丹瑞。咩係快活啊？快活嘅定義就係健康，有健康自然就會快活，唔單止快活，仲係好風騷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係一個風騷快活人咯。 知你風騷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啦，咁时间已经翻到嚟嘅就十一点，哇一四条一啦，系啊十一点十一分啊，哇好惊啊好惊啊！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亦都又开始咗我哋每逢礼拜二嘅都会有呢一个嘅环节。人生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你会点拣？人生交叉，你会点？咁我哋好开心啦，能够邀请到嘅就系香港树人大学就系辅导暨研究中心嘅就系注册辅导心理学家徐泽森博士。 欢迎徐博士， 好靓仔啊！ 真系好啊，徐博士， 你搞咩嚟啊？上次见过你噶啦， 减肥成功啊！ 恭喜晒你， 恭喜晒你个目标定得好，同埋实现得好好啊！ 你学下人啦、啊，今日真系好唔好意思，我嚟针对你。 如果你有啲事嘅，你 行先啊，咪有机会。 我冇咁讲，成日都邀请到佢嚟， 冇比较冇伤害。 我都系咁话，即系人哋减肥系可以成功嘅。咁啊，原因系啲咩嘢咧？徐博士，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哋咧？ 我谂注重下自己健康啦，差唔多年纪啦，已经觉得系啦、开始咧吓，好担心自己有条车胎啊。而我谂外观都次要健康先紧要， 系啊吓，真真正正要为自己一啲嘅嘢要做一个决定啦。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发觉嘅就系信心。即係決定就有喺度，但係信心又好似撐一啲，以及嘅就係永遠都係會半途而廢咯。 即刻望住马老师啊？ 点解咧？系咪？ 我都真系想了解一下 你自己啊。 系啊， 你唔了解你自己，点解会半途而废？ 借铺自己啊，即系解剖自己，将、uh-huh. 自己拆件。 好， 点解？嗱，有啲嘢我系坚持到嘅， 例如 咧，食嘢， 唔系 瞓晏觉， 唔系， 坚持每日都要瞓晏觉， 坚持个肚腩唔可以细， 坚持有着手都要攞尽佢。 博士啊，佢哋呢两个咩心态啊？ 布尼咁。 我哋唔分析嗰啲先，我哋分析翻马老师先。 冇错，你唔好射名第二啲嘢先。系啦，好啦，咁啊， 即系讲真嘅，如果你话做嘢咧，我真系会坚持到嘅。 嗯。 咁但系呢啲譬如话减肥啊，学吉他啊，跑步啊，即系我自己爆晒出嚟先啦。 冇错。 画画啊，系真系。我想分半钟热度，即系三分钟热度都难不上。 你知就好啦。 系啊， 系啊，其实身边有好多人啲眼镜系跌烂晒。 系啊， 系啊，同埋我 唱歌喎， 好多嘢已经试过噶啦， 学唱歌啊， 但系冇一次到最后尾嘅时候系成功噶。 系啊， 系啊，我哋就会催促佢啦，用尽所有嘅方法。 不成功。 系啦，冇错，开头嘅时候我哋就会劝佢啦，之后跟住就会踩佢。你用乜嘢方法嘅话咧，佢都好似软皮蛇咁样，佢都唔理啊。 其实我都觉得好丑怪噶。几十岁即系有啲年青人咁样就敦促我做啲嘢，但系都硬系冇即系执行到 啊！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哋发觉嘅佢有另外嘅一个处理呢啲咁样嘅方法嘅，就系、是、唔为自己再定目标啦。 点算啊，博士？ 就 冇 会失望咯。 系啊，其实身边嘅人嘅话就唔会失望啦。呢一个系咪一个正确嘅做法咧？咁我哋一阵间再同大家详细讲。咁啊，每一次我哋嘅人生交叉，你会点咧？都会因应住嘅就系一啲大家睇过啲好热门嘅电影度咧，喺里面嘅角色里面揾一啲嘅就系好可能我哋都能够借镜嘅例子嘅。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就系呢一套啦。咁啊，麻烦咧就阿杨洋同我哋讲下咯。 我哋今日要介绍嘅电影咧，就系之前都喺一个电影介绍嘅环节入边讲过嘅，就叫做《热辣滚烫》。咁入边嘅劇情咧就係講杜樂瑩咧，佢本身係一名大學嘅畢業生嚟嘅。咁畢業之後咧，佢亦都係工作咗一個好短嘅時間咧，就翻咗屋企啦。咁翻屋企做咩咧？就係、是、做一個貼地嘅宅女，就長達十年嘅時間咧，都喺屋企無所事事。我都好羨慕呢一個身份啦。 唔好羨慕，真係唔好羨慕。 係啦，可以話咧喺呢十年入邊咧，完全封閉咗自己嘅社交圈子嘅。咁、有一次咧，妹妹咧實在係頂唔順佢啊，一路喺屋企躺平，乜都唔做，就同佢發生咗一個衝突之後咧，咁家姐阿杜樂瑩咧就決定離家出走，咁仲喺一個燒烤店入面咧揾到一份服務員嘅工作。咁有一晚翻工咧，佢就誤打誤撞咧認識咗喺隔離開拳館店嘅教練阿坤哥，咁兩個人就開始結識啦。亦都正當阿樂瑩咧以為自己嘅人生可以有一个新的章节步入正轨的时候，接住下来的考验可以说是完全超出了他和观众的想象，就是什么内容开始学习拳击，也都进行一个密集式的地狱训练，为了去参加这个拳击比赛而做好准备。在经历了一年的训练之后，无论在剧情里面或者现实生活之中咧，佢都系进行咗一个密集式嘅训练，系长达咗一年嘅。由佢自己本身系超过100公斤嘅身形，大家可以谂下有几庞大啊！系减至50几 kg 嘅，所以一个好疯狂， 成一个人咯， 系一个人。佢直情喺呢一年拍摄呢一个电影入边咧，佢系匿埋自己，佢唔俾任何嘅传媒知道。正当佢呢个电影出嚟嘅时候咧，大家就好哗然啦。亦都喺个剧情入面咧，佢成功攞到呢个参赛嘅资格。咁虽然喺个剧情最后咧，佢喺比赛系输咗俾对手嘅，但系大家对于佢拳击嘅专注啦，或者喺现实上面佢对于佢呢一个体态管理嘅一个嘅毅力同埋目标咧，亦都系彻底咁样实现咗佢呢一个热辣滚烫嘅人生目标啦。 多谢你嘅介绍之后嘅话，当然啦，我哋要交俾阿徐博士我哋讲下点解会拣呢一套嘅电影，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嘅话，最紧要着重嘅要倾嘅就系啲乜嘢咧？ 我谂啊，好大嘅原因系呢排我自己睇咗啦， 系 傻，咁点解会睇咧？ 呢一套戏咧，其实几感动嘅地方系一个人经历转变所需要嘅一啲步骤， 系。 啱啱啊 ，Brian 同我哋介绍就系话，宅咗十年喺屋企，其实呢段时间系咪好似外人所讲，或者阿贾玲啊、杜乐莹个妹妹咁谂啊，真系喺屋企无所事事，好风流快活咧？我相信唔系嘅，甚或至每一次面对家人嘅催逼，面对社会嘅质问嘅时候，其实压力好大嘅。呢一啲 系咪？ 我哋话拣居住 系咪？ 唔系啊，喂，呢啲日子我都过过。 系 即係喺屋企冇嘢做嗰啲日子咧，嗰啲應該係失業啊，未揾到嘢做啊， 我都試過， 揾到又唔係好想做啊，嗰啲咧，但係又唔想屋企人話點啊，揾嘢做未啊， 或者擔心你啊，係咪啊， 嗰啲好。好惆悵嘅，所以咧我啲生活經驗咪好豐富。 其實自己都知嘅，係咪啊？都係唔開心嘅。 我諗賈鈴啦、阿杜樂瑩啦，喺戲入邊係一種呈現啦。咁而家國內咧，我哋會知道有啲人點咧去咖啡室扮翻工啦，其實都係我諗第二種嘅呈現嚟嘅。 我都聽過啊，身邊有啲朋友咧，佢有分享過咧，即係。可能即係做咗十幾年，又係一個經理級啦。但有一日俾人炒咗，咁又係瞞住屋企人，又唔夠膽同屋企人講話俾人炒咗，咁點算呢？每朝早都係準時著翻件西裝，打翻個西裝呔出門口，但去 gym room 度過。 我呢啲我以為係電影嘅情節嚟嘅啫，即係嗰陣時候曾經有講過，唔同地方都有可能日本嚇經濟爆破，有好多人會被裁員，跟住佢哋就唔想屋企人擔心，所以就日日都係扮翻工，夜晚黑就嗰個時候嘅話咧，就要飲醉嘅時候扮翻屋企，即係原來係有啲咁樣嘅情況係真係現實地係發生緊，係嚟發生緊。咁如果係嘅話，喺咁嘅情況，應該要點樣去令到自己可以定翻一個人生嘅目標咧？ 我諗， 因為你個客觀嘅環境，我改變唔到嘛，一時一三刻。 冇錯，其實我哋睇翻套戲先咧，就係其實我哋好多時會諗定立目標，好似係一件唔係太難做到嘅嘢。其實譬如我哋講緊啦，唔少人會。過一個新年咁都會話啊，我今年有啲咩目標？ 係啊， 通常又唔係咁容易達到噶嘛。 通常都係年尾啊、年頭啊，定完個目標之後， 中意呢啲 唔見咗噶啦會。 係啊，譬如我哋講啦啊，如果係大個少少嘅，或者青年人可能諗儲幾多錢啦、啊 嗯。 再大個啲嘅，可能我哋諗啊，我有啲技能想學喎。譬如我早排先至定一個目標，咁唔係咁容易堅持。我想學德文啊，早排。 哦。 跟住啦，我就啊自己用啲 apps 啊去學啦。咁、發現 你未學過噶嘛？ 未學過噶。 哇！你自學好難 嘅。係啊，德文真係有啲 學咯。有啲 apps 都幾好嘅嚇，設計得唔開名啦嚇。咁係啦。咁有啲目標我哋會見到難啲堅持嘅、有啲目標咧比較係。我自己我諗咧，無論我個人啦，或者係我觀察到身邊嘅人都係，有啲目標可能真係會容易啲堅持得到。容唔容易實現就後話啦，但係容易啲堅持得到。 會唔會因人而異啊？呢樣嘢 我諗幾因人而異，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幫我哋去了解點解某啲目標會多啲機會成功，某一啲唔成功。我啱啱講完一個我自己唔成功嘅經驗啦、學德文啦，咁我最後係用咗我諗大約十日嘅 online class，我諗十日到十四日啦，跟住就突然間好似冇咗個團伙咁啊，咁就喺借咗啦。咁 咩情況令你借啊？咁咪真係學唔到， 無聲無息噶。 唔係，咁你都係嗰度就我進度，我真係追唔上喎、啊。你對自己，你都應該會有一個標準 嘅嘛。通常我覺得咧，自己自學嗰啲嘢咧，係去到咩位你覺得想放棄，就係、是、去到樽頸位，去到嗰位我真係我嘅能力上。係學你話齋跟唔上個進度，或者太難了、我自己再學唔到，就開始借啦，團。 係啊，我唔會無聲無息借咯。你係咪啊，小強？ 小強 係啊，借啲耳啊！嗱，我要講啊，同啲觀眾講，逢禮拜二嗰陣時咧係會拍片，咁、通常就俾翻三四五三日我剪，咁就星期六咁樣出街嘅。 本來係咁嘅。 之後我心諗有一個禮拜，突然之間我瞓下覺諗起，咦？ 冇 畫到上個禮拜二，點解冇畫到冇拍到嘅？仲要大家冇提到嘅？ 佢又 無聲無息咁樣兩個禮拜都冇出聲，我就第三個禮拜問馬老師，你唔係星期二要畫畫嘅咩？ 冇錯，係啊。 佢就無聲無息放棄咗 啦，係啦，亦都冇解釋。 繼續聽阿博士分析。 係啦，嗱呢啲就係佢嘅處理方法。 好嘢， 係啦，就是、冷處理。 嗱啱啱咧聽大家講啦，有啲就唔係無聲無息啦嚇，咁有啲就無聲無息，我諗就真係呢啲個體差異啦。咁點解會話有啲人能夠有動機堅持到，有啲人咧可能係堅持唔到咧？其實同我哋講緊我哋個動機或者個人意義其實好有關係。一啲能夠觸發到我哋個人意義感嘅嘢，其實我哋會容易啲。在呢件事度得到一啲好嘅情緒，一啲正面嘅情緒，一啲愉悅嘅情緒，令到我哋有一啲內在嘅動機，持續咁去做呢件事。譬如對我嚟講，學德文一開頭都幾好玩嘅，我相信對小強嚟講都係嘅。畫畫係一開頭，我諗係俾到快活你嘅。 學吉他都係， 即係有種快感嘅， 係啊， 開心嘅。 第一，我拎住個吉他去去， 因為你覺得型啊嘛， 我覺得型嘅，即係成個形象咧，好似 係啊 ，upgrade 咗自己咁樣，係咪？ 咁樣係真係嘅。但係當我去去彈嘅時候咧，咁我由零開始，梗係唔識啦，唔識咪唔識咯。咁但係當我真係努力，唔知點解咧，我講過俾你聽，我啲手指咧撳住嘅時候咧。點彈咧都係咚咚聲 啊嘛， 係啊，彈唔到個老師嘅效果。 最難係彈巴克啊吉他嘅，係 噶， 一隻手指撳曬六條弦。 但你放心啦，佢冇啊，佢未去到呢個位啊。佢話佢學咗四個月嘅話，連 C chord 都撳唔到。係啊，呢一樣嘢係從來係我諗係有呢個宇宙以嚟嘅，冇人係試過咁樣。 博士好似乜都學過咁嘅，又話一隻手指撳。 你唔好講第二度，係啦。即係講翻，其實撳 C chord 嘅話，通常你一兩輯、一兩堂你已經識㗎啦，嗬。 應該練習多啲嘅。 但係頭先徐博士講咗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嗰件事對於嗰個人嘅話有冇意義？但係意義係自己賦予嘅啫嘛。 你可以咁諗，呢個諗法其實係一個反而幾先進嘅諗法，我覺得。 係咩？ 因為其實喺好傳統嘅人啦，我唔好話好傳統嘅人，有唔少嘅人都會面對住意義呢個問題咧，覺得好難，好難回應啊。甚至我想整個存在主義心理學，我們想回應的都是意義的問題，人生有沒有意義啊，怎樣找到本質的意義啊，這樣這裡跟大家講的那麼多啊，有個人叫做 Irvin Yalom 歐文亞錄，他就跟我們提出人生其實有四個既定事實，我們直接跳去最重要的一樣，就是人生其中一個既定事實就是沒有明顯的意義。有些人就會說啊，沒有明顯意義那很大鑊，那我生而為什麼啊，我為什麼努力，為什麼活著啊。其實我哋調翻轉諗，既然生而冇一個明顯嘅意義，咁即係意味住啦，只要你願意，只要你有方法，你可以幫自己定立任何嘅意義。其實呢種係一種自由嚟嘅，但係呢種自由同時間可以好大壓力，可以好恐怖。因為定立意義係一件唔容易做得到嘅事嚟嘅，的確。 哦，咁其實我諗呢一樣嘢就真係涉獵到就有好多嘅，可能係心理學上嘅一啲 theory 上面嘅嘢啦。咁或者可以一陣間咧，我哋喺11:30之後翻嚟嘅話，可以喺就住頭先我哋所講嘅呢一樣嘢嗰度咧，我哋可以再講多少少，好嘛？好，咁一陣間嘅話會繼續翻嚟會講講有關於嘅就係人生嘅一啲意義啦，又或者就係會可以深入淺出咁樣去了解一下嘅就係小強點解永遠好似 我仲要追討你呢個 quick draw horse 你唔好以為。系冇错，你就咁样可以走得啦，系唔好走得啦呢一日嘅吓。一阵间转头翻嚟嘅话，会继续翻嚟我哋今日嘅人生交叉，你会点啊？今日请嚟嘅有我哋嘅徐博士，转头翻嚟再见。 大踏步踏出氧气罩，还未跑已跌一跤，慢慢学读书也有教，勤力有神奇功效。不过世界想变美丽，需要400般武艺。读完目前学位，又有下条难题，穷极一生身牌仔。何解想60年后仍然唱歌新手？如此努力学完画，沿途仍无朋友，挨侮辱含泪接受，中枪了。继续走，但对父母亲别提及伤口。何解见习10年后仍然未变高手，头发乱了继续再烟抽。当初那群队友早已变成木偶，得我不肯放手。是披甲上阵，总有某个新缺陷，像无限重读生，做过学生前行，原是基本的人生。何解想60年后仍然唱歌新手，如此努力学完话。 沿途仍无朋友，挨侮辱含泪接受，中枪了继续走，但对父母亲别提及伤口，何解天择十年后仍然未变高手，头发乱了继续再献丑，当初那群队友早已变成木偶，得我不敢起手，大踏步踏出这世界，难避开最暗的街，急急跑并不会变快，磨练够才能长大。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真正的快活人是怎样？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他更快活，那你就是真正的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时间应该到十一点二十八分啦。咁啊，一阵间嘅话咧，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二嘅呢一个咧就系人生交叉，你会点嘅？咁啊，今日咧会请嚟嘅有徐博士，一阵间会继续翻嚟会讲讲有关于头先我哋嘅未完嘅话题噶吓。好啦，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最新嘅天气先啦。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头先我谂嚟嘅时候嘅话，大家都会见到个天已经吓晒，雨势咧就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高地间中咧都会吹。吹强风而展望，听日依然都会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咁而初时雨势都会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咧个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啊，天色就会好转噶啦。咁啊，本周后期嘅话就会日间酷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嘅。转头翻嚟就会继续我哋嘅风骚发汇人，希望大家唔好行开。咁啊，当然啦，亦都除咗有徐博士之外嘅话，仲有我哋三个喺度嘅吓。转头翻嚟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金管局话，数字上未反映银行收紧按揭，短期内将会成立专责小组跟进中小企求助个案。立法会工商及创新科技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吴杰庄话，过去一星期接触过不同业界，虽然未见到系统性出现大量有关个案，但系确实有零星个案。吴杰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些零星被银行收紧按揭的个案，不会单纯因为有物业估值减低就被银行要求补翻差价，不排除当中可能涉及中小企或者老板因为其他私人贷款或者项目而令银行进行资产估值重组。吴杰庄话，目前正系处理一两宗被银行要求贷款人提早还款嘅个案，正系收集更多资料，如果合适，会协助事主将个案交俾金管局研究。星期日起，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即是两元优惠计划，将会实施新安排。所有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必须要用乐游卡才能够享用两元优惠票价。港铁提醒，仍然未申请的合资格人士尽快递交申请乐游卡，办理乐游卡申请手续需时大约四星期。港铁呼吁已经持有乐游卡的人士，第一次使用乐游卡之前需要增值多过港币50元，以及入闸之前确保卡内的余额是正数，就可以立即转用乐游卡享用2元优惠票价。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向总统拜登致敬，说拜登为白宫带来尊严、正派和能力，感谢他一生的服务和领导。身穿白色长裤套装的希拉里提到他在2016年竞选总统失败的经历，形容当年接受党内提名是他一生的荣幸，又说他和即将接受提名的副总统贺锦丽共同在最高最坚硬的玻璃天花板上开了很多裂缝，认为贺锦丽很可能突破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贺锦丽较早时打破传统，在大会的召开第一日露面并简短发言，感谢总统拜登的历史性领导和为国家作出的终身服务。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本周后期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32点，跌37点，总成交金额38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61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8，跌8毫；阿里巴巴80.65，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63.72，跌2毫2；盈富基金18.11，跌4仙；建设银行5.7，升2仙；中海油20.1，跌4.5；快手44.25，升5仙；友邦保险52.25，升3毫；小米集团17.5，跌1毫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日元146.89，瑞士法郎0.862，加元1.364，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171点，升783点。港金报23,2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0.79美元，卖出2,50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东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较早前降落道中去上环，近住皇后像广场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湾仔运动场。隧道方面，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逼街。另外，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咁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为突破青春剧的黑板印象，创作团队深入研读原著小说，再通过描绘男女主角林宇京和沈娟的成长经历，去展现 Z 世代的恋爱观，同时探讨零零后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新世代关系。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由今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用到2蚊搭车优惠。发卡要4个星期，记得尽快申请啦。除了用八达通应用程式和邮寄方式，还可以去乐游卡申请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程盛事，盛事全程。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4作为亚洲数一数二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展览，汇聚了各大品牌及创新企业，展示前沿科技和创意产品。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程盛事，盛事全程，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阿家嫂啊，唔好意思啊，你奶奶咧佢呢排心情唔好啊。 阿妈咧呢排身体唔好，脾气系差啲嘅，辛苦你啦，老婆。 哎呀，老爷老公，我都系女人，我明白、啊，家和万事兴啊嘛。 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家和成就好家风。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是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你会怎么选？人生交叉，你会怎么选？好了，我们又继续回来了。你翻嚟啦，系嘛？ 我翻嚟啦， 你 OK 啦，系嘛？ 唔系啊，因为呢套戏咧，我其实本身都好中意睇嘅。日本版嘅《白猿之恋》我都有睇。咁、我觉得佢有一个即系有一个中心或者一个主旨，我觉得真系几好嘅。人活着点都要为自己做一样嘢，赢一次搏一次，哪怕即系赢输都好。点都要做一次，呢、這个我嗰日又系同阿博士咁倾嘅，我话呢样嘢其实真系几好嘅，系、啊，喂，你赢梗系最好啦，输我觉得都唔紧要，起码你试过， 系咯， 系啦， 点解你净系得讲自己？ 嗱，虽然 系咁，嗱就咁嘅。头先我哋 真系想阿博士解剖下我呢个心理状况，到底系点咧？ 系， 即系我又好似满怀热诚。 嗱，我哋只不过真系关心你嘅啫，因为其实头先咧，阿表姐个白个老公咧就投诉我哋，佢就系话咧系啦，表姐我哋嘅表姐系啦，我哋嘅表姐个老公就投诉我哋，佢就系话咧点解一路咧都喺度话你唔成功，话你好失败，都我只不过系想佢好啫，所以我哋今日专登要揾咗有一位阿博士嚟咧，就是、去了解一下你，系啦，去借铺嘅啫，系啦，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因为太爱佢啦， 我 觉得其实你系有 potential， 系做一个成功嘅人士嘅，但系硬系唔知点解嘅，就系个行动力系争啲，我哋觉得好唔抵啊！ 好嗱，阿博士，即系以你认识我啦，接触我咁多次啦，你觉得个问题喺边度咧？可唔可以有办法解决？你笑乜嘢？我好认真。 嗱，我哋先讲讲嘅就系头先咧，阿徐博士有讲到啦，就系话咧喺嘅心理学里面咧，就系近乎，譬如可能讲紧嘅就喺哲学，亦都有一啲嘅 theory 嘅。里面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咧有四样嘢啦，系咪就死亡啊、自由啊、孤独啊，同埋嘅就系冇存在嘅一个明显意义。我哋就系抽咗嘅就系冇存在嘅明显意义呢一样嘢嚟去解剖一下，即系佢嗰个做人。嘅方向究竟系咪有偏差咧？咁样嘅 系咪？马老师佢仲未赋予到自己 一个意义， 系啦，一个好特定嘅意义，即系譬如佢喺画画上面嘅意义，所以佢就喺呢一件事上面，佢即系唔可以 keep 住 去落去咧？ 关唔关事啊？ 我谂嗱，我哋先讲诶闹唔闹啊，小强先吓，因为咧呢一个我哋摆翻落套戏度咧，其实我哋见到其实阿杜乐莹啊吓，阿妹都闹佢噶，但系阿妹闹佢系咪真系想闹佢？或者我话啦，闹嘅同时间都有带住，好似啱啱小强话斋，想佢好嘅部分。其实我相信面对住挫败嘅人啦。家人甚至伴侣朋友都好，可能都真係有啲时候啊，爱之心责之切，即一路闹，但係一路又想佢好啊。咁但係你话啦，帮唔帮到佢哋呢？有少部分人我諗佢哋真係对于呢一种嘅激励嘅模式係可以 OK 嘅。但係我諗呢一种边闹边激励未必人人都受得到。 哦，佢就呢一种啦， 少少苦楚等于激励， 即系唔可以激嘅。 马老师又唔闹得， 又唔激得，唔闹得。 马老师嚟 咯，咁可以点啊？ 张弛有道啦，冇话唔闹得嘅。 系啦， 我其 实闹 得嘅，闹得嘅，我系闹得嘅。 啊哈 ，OK。咁如果系嘅话，即系佢身边嘅朋友，又或者系佢嘅身边嘅人，要点样可以令到一啲嘅就系，你觉得佢真系成条软皮蛇咁样嘅人，你系想佢好嘅话，我哋应该要保持一个咩嘅态度？ 我想我哋保持一个关心的态度先啦。好似戏入面阿妹妹对住阿家姐嗰种模式咧，就系、是、真系直接扮落去噶啫。咁、你话啦， 我仲系识呢个模式嘅啫。 家姐开唔开心咧、 啊？打交啲啊嘛。 系啦，因为现场真系 MMA 落晒地噶，系啦，好夸张嘅。咁摆翻落去，我谂。面對住一啲可能隱蔽青年，面對住一啲可能冇話青年啦，就算中年人再就業，可能都唔係咁容易啊！而家經濟環境都未必係咁好嘅時候， 佢都唔係想啊。 係啊，其實冇人想喺屋企咁挫敗，覺得自己咁冇用嘅。咁點樣可以幫得到佢哋多啲咧？我諗首先我哋用一個我諗比較開放性嘅心態，了解佢嘅困難先啦。譬如好似小強咁啦，啱啱講，咦，開咗個 IG 畫唔到，其實困難喺邊呢？有啲時候呢會好簡單講得到嘅，但有啲困難未必好容易講得到。我諗特別嗰啲咩困難講唔到呢？一啲充滿住矛盾感覺嘅困難。 可唔可以舉個例啊？咩叫做充滿住矛盾感覺嚇？ 我過往有啲個案都係隱蔽青年嚟嘅。其實佢都好想試下見工。佢都好想試下同人接觸。佢期待有朋友，甚至期待另一半。 係。 咁但係啦，帶住期待嘅同時，都帶住恐懼。咁喺咁矛盾嘅感覺嘅時候，佢哋唔容易踏出佢哋嘅第一步。咁所以我諗擺翻喺無論我哋學任何技能啦，面對任何挫敗都係。其實我諗生活上面都真係總有唔同嘅挫敗嘅。啊，我去追巴士嘅時候咁啱送車尾，一個小挫敗。啊，我咁啱淥杯面嘅時候俾啲滾水彈到，可以係個小挫敗。沖咖啡嗰陣，成個咖啡杯倒曬落地下，跟住又要拖。我哋一个小挫败，其实生活入面真的有很多小挫败。学技能又是一个简居族，他要去重新投入的社会接触人又是。甚至我哋怎样去持续做运动、持续储钱、持续减肥都一样是。其实充满着不同的小挫败。 但是徐博士刚才听起挫败呢，即我觉得是有时挫败是伴随着呢会令到自己生即产生一个叫自卑感。即我想起一个叫 inferiority。即我看回套电影呢，譬如贾玲他为什么会由100公斤去可以去刻苦去经历一年的地狱式训练呢？因为剧情入面他是经历了一个即类似是被叫长脚的剧情的嘛，即是他的先生你不知道男朋友是被一个他的闺蜜去抢走了的嘛，就因为他的闺蜜可能比较瘦啲，比较靓啲，咁佢因为其中一个呢一个嘅挫败或者经历啦，令到佢产生一种自卑感，佢就觉得唔得啦，我要有一個改變，有一個 change 啦。咁所以我覺得會唔會即係 even 我自己的經歷都係，即係可能有時我點解想學一個技能啊，或者我想學多啲嘢，想自律啲啊，就是、因為我想可能我提升我工作嘅多方面嘅能力。就唔想去即係俾人揀嘅時候，起碼都大聲話俾人知我值得俾你揀嘅。咁但係會唔會阿馬老師而家佢仲係哇好自信嘅一面，佢又未經歷緊呢個 inferiority 嘅階段，所以佢每一樣嘢都keep 唔到 ，sustain 唔到。 誒，對唔住，我想問呢一個係咪叫自卑感咧？ 可以用呢個角度理解嘅，係 啊。但係我好似感覺上覺得，人對於自卑感呢三個字嘅話，係反而會覺得會比較 負面 嘅。 但是你这个自卑感只要用得好的话，其实原来可以是正面的。 是啊，因为他对立那个字呢，我记得心里有个 theory 叫 superiority， 即是很多时候我们想去优越感，我们想要进步是因为我想要优越。但其实为什么你想优越呢？就是因为你源自你自己可能有些东西觉得自己不足的，觉得自己是比较我叫自卑咯，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是咯，所以我就想成日都想学多些，或者我不想放弃去学多些东西。 啱啱 Brian 讲咧，其实就好似自然然啦，跳入去一个第二个大师都系我好中意 Alfred Adler 艾德纳。其实佢讲自卑感咧，系每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嘅感觉嚟嘅。 一定会觉得自己不足， 一定有 噶。 我哋由细细个开始觉得啊，点解爸爸妈咪咁高，我咁细粒噶？啊，点解 我而家即系咁靓，点解我咁丑样嘅？ 系啦，点解哥哥咁高大，打篮球咁叻，棒球咁叻，我做唔到噶？其实自卑咁嘅人都有嘅， 一有比较嘅话就会有伤害 啦，必然有比较啦吓。 咁一定有噶啦， 系 嘛？ 但系我谂 Brian 啱啱提出咗个好重要嘅点，就系话自卑感咧。既然好多人都有 ，Brian 都有，可能大家都有啦，我都有， 仔都有， 必然有， 系啊， 真系靓仔， 唔系真系，唔系咁真系，你都系啊，系咪？但系有啲人都真系会觉得，就唔知点解你会，点解你会觉得睇唔起自己啊？咁样， 咁点解有啲人会系自卑感而做到奋斗咧？啱啱 Brian 嗰个例子，我谂好讲到就系话。當自卑感變成一種對佢嚟講有個人嘅重要意義，咁就有推動力 啊！就去翻頭先我哋所講嗰樣嘢，就要再賦予一個意義，係咪？就唔係話停留咗喺個就我自卑，所以我就唔好俾人哋見到我，係咪做唔到嘅地方？ 自怨自艾。 我反而就應該要將呢一個自卑提升，變為一種嘅就我能夠為我自己，我覺得好 proud of 自己嘅優越感。 嗰種咧，如果真係因為自卑而自己積咗喺度咧，就叫做自卑情結啦。咁嗰啲就。麻烦啲啦，开始。 哦，但系有啲人真系会停留咗喺个就系自卑情结嗰度，就变得自大咯。 系啦，同埋每一个自大嘅情结啦吓，我哋technical 啲叫做 superiority complex 吓，超越情结或者叫自大情结，睇大家点译啦。其实背后都系一种自卑感嚟嘅，只不过佢将嗰种自卑感反转，然之后去到一个极致。咁都系一种情结嚟噶，而同样地都系辛苦嘅，因为带住超越情结 superiority complex 嘅人咧，佢哋系唔可以失败嘅。面对失败，佢哋嘅感受会放得好大，好痛楚嘅。 我系啊。我上个礼拜我跳唔到舞咧，我唔开心咗成晚啊！我连夜晚黑咧凌晨两点钟要起咗身，我就觉得我自己点解咁渣嘅你？ 系啦，会闹自己嘅， 会闹自己噶。人哋即系有失信于我嘅话咧，比我自己睇唔起我自己咧，我会更加痛苦噶。即系呢一种就系呢一种情意结， 系有倾向系啦。 我觉得我自己系有啲问题，因为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同我讲，好小事啫嘛，咩下次跳都唔得咯。同埋你就觉得去玩咪得咯。 自己嘅高要求嘅一个体验咯， 冇错， 系 啊， 都系体验，都系推动力。所以我谂翻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点样可以持续到目标，持续到有推动力，就系我哋能唔能够从一啲唔好嘅感觉、一啲危机入边揾到一啲意义。好似啱啱 Brian 讲，咦，佢有佢自己嘅自卑感，但系个自卑感推动唔到佢嘛 ？OK， 咁佢就有个人意义啦。戏入边落型都系嘅，俾人叫长哥，去到揾到个新嘅，以为系男朋友啦吓，原来露水情缘嚟嘅。你真系跌到底嘅时候，佢开始想。为自己赋予意义啦，其实就开始系个转机。 系，会唔会其实有时都有一句说话嘅，就系要先置诸死地而后生啊？有时需唔需要去到呢个咁样嘅位咧？你先话俾佢自己，唔得啦，因为如果你真系已经去到底嘅话，只需要我就反弹少少，我已经系进 步 啦嘛。 但其 实 我又又要好睇人嘅，即系你譬如好似阿贾玲咁样，你置诸死地嗰个位，如果佢个即系嗰个。腦啊，有啲轉牛角尖咧，可能佢真係死咗 啊！即 係佢放棄自己生 命， 佢彈唔翻上嚟， 彈唔翻起嚟啊嘛，就會有呢一個嘅危機喺度。 冇錯，咁所以當我哋講話有冇必要去置諸死地咧？戲入邊就梗係啦嚇。OK， 但我諗喺生活上面就係我哋點樣去運用每一個危機而幫到我哋轉化啲挑戰。如果能夠成功轉化嘅，咁我哋咪由自卑感變成一種。奋斗嘅动力咯，所以摆翻喺啱啱主持人讲啊，有啲技能我学嘅时候觉得坚持唔到，咁我就会谂啦，呢个技能嘅学习会唔会做到某一个位置嘅时候，同你最初奋斗嘅目标开始偏离咗咧？如果偏离咗嘅话啦， 不如我哋聯繫翻佢最初嘅初心，嗯、譬如啊畫畫嘅話，你想畫啲乜啊？學某個技能嘅話，其實你最初係想點噶、 嗯？ 我諗聯繫翻個初心，我哋會更加容易揾得翻個動力。 啊、其實係要微調一下。其實有時可能我哋一路行嘅時候嘅話，你都自己會有一啲偏差，係啦，唔、記得咗我最初嘅時候點解會有呢個決心？ 嗯、 哦，咦，呢樣嘢又真係啱。 我即係開始， 你最知都講嘢啦。 醒覺唔係我一路吸收緊你哋，我聽緊你哋啊。嗱、好似頭先阿博士話揾你個初心，學吉他咁啦，我係想。學識一樣樂器，因為我係即係五音不全，我覺得如果我識一樣樂器咧，我會好開心嘅、 嗯。 即係如果我識唱歌，我會好開心嘅。我 有冇呢個決定已經係錯噶啦？即係其實如果佢話佢五音不全嘅話，未必有學吉他能夠令到你五音齊全咯。 嗱、你當我有咁嘅 諗法啦， 音樂上有啲造詣 啦，即係想音樂上有少少。輕輕有啲成績咧，唔好話成就啦，咁、樣去學，甚至你啊起初佢哋話：，誒畫畫喎，你畫得咁幾好喎，叫我畫喎。咁但係我係兩種心態，一種就係話我有啲我真係冇乜信心，啊如果畫得好核突咁樣唔似咁。大家都覺得哇！你咁渣，你唔好獻世啦。 佢呢兩個情況應該係有兩個唔同嘅一啲即係解釋，係嘛？ 同意， 係咯。我應該可以點做呢？ 我諗我哋首先講咗畫畫同埋擔心先啦。係啦，嗱，擺翻喺畫畫上面啦，我哋可以開始諗嘅就係、是、到底我哋畫畫嘅初心係啲乜嘢先？ 我開心咯， 初心係開心咯， 開心咯。 因為我有時喺佢面前畫啲。公仔佢哋會覺得好笑， 啊、有時候有啲嘢我哋形容啦，形容唔到噶嘛，用語言形容唔到。佢、一畫出嚟，我就知道，哦，你講緊呢樣嘢。咁、我就話其實你畫畫係真係能夠可以傳導到你自己想講嘅嘢。 我覺得更加重要就係、是，譬如我哋都出咗幾集嘅，即大家我知道有好多觀眾啊或者。聽眾係特登撳入去嗰個平台度去睇佢啲畫作，咁、大家都喺呢個畫作同埋喺嗰一集入邊，因為我哋會問唔同嘉賓啊，佢會出嚟講嘢啊，大家聽到講嘢係會好開心，同埋帶有啲歡樂俾大家。 係啊，我哋兩個就本人就會覺得就係有意義啦呢件事， 係啊，即係覺得你其實諗住啲觀眾開心睇完之後，你會嘻笑一笑，其實已經值得你嗰一集畫出嚟㗎啦。 我諗我一路聽大家講嘅時候咧，我又聽到可能有的咁多唔同嘅東西，因為咧啱啱咧大家講嘅係。小强面对住大家面对面的欣赏，他会有一种喜悦的。 是 但是当我们去将这种面对面的欣赏转化成为我要去想象在某个社交平台上面的人的反应，其实个性质已经很不一样了。 同意。 由真正人与人之间有温度、有感情、绘形绘声的接触、去到我好像为了一个很虚幻的 like、留言回复。轉發去奮鬥，其實好唔一樣。所以我諗擺翻喺小強身上就係、是起碼我會諗到呢兩個。 佢網上嗰啲粉絲支持者，佢、有面對面都認識嘅喎。係、啊，特登衝入嚟去同你打招呼。 即係都唔係虛擬嘅一啲， 因為佢有大部分都係認識嘅嘅粉絲嚟。 但我都係，我都贊成阿徐博士所講嘅呢樣嘢。如果應用翻去翻一啲而家都係喺個樽頸位度、或者嘅就係正在躺平嘅一班人嘅話，其實可以點樣應用到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一樣嘢，就是、令到自己可以有翻一個決心去做翻啲嘢，又或者嘅就賦予嘅人生有一個比較，就係唔好話要好長期或者係短期嘅意義咯。開心翻啲。 我諗賦予意義其實一樣好。關鍵嘅嘢就係、是我哋睇意義同時，我都想同大家一齊睇埋苦難。因為痛苦、挫敗或者失望，似乎係生活上面必然出現嘅嘢嚟。 係， 但係啦，如果我哋喺苦難、失望、挑戰入邊唔能夠賦予意義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苦難、痛楚會變得唔容易承受。咁所以啦，當我哋去面對住苦難、挫敗或者失望嘅時候，點樣幫到我哋自己揾到一個好專屬於自己嘅意義，變到好關鍵。而點揾得到咧？我諗我哋要諗翻，譬如。我哋真正需要嘅系啲乜先？系、啦，譬如有啲人可能佢需要嘅系、成功嘅感觉，有啲人需要嘅系好嘅人际关系。其实摆翻去我哋生活上面，其实系啲好基本嘅嘢嚟嘅啫。 而回歸翻去我哋最原初、最基本想要嘅嘢嘅時候，我哋譬如畫畫，我真係為咗同人與人之間嘅接觸嘅話，我諗當我哋有感動畫到，我哋咪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咯。咁自然呢件事就會變翻咗一件有意義嘅事啦。如果擺喺一啲青年人身上，我諗都一樣嘅，又可能好努力讀書，去到可能近排放榜啦，成績未必好。是他理 想 的，其实回到去都同样地需要想一样东西，反而我会想意义未必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想，我们成日都想的东西，譬如读书为什么，其实我当年读书我都有想过，不过那时候没有特别去在那个话题到很 draw on 这件事的，但是我会建议亦都希望去鼓励和邀请可能放榜也好面对挫败的人去想他哋需要嘅係啲乜？因為其實放榜又好 ，DSE 又好，唔理想，佢代表啲乜先？係咪代表你嘅人生失敗咧？定係代表啦？這個就好似係阿杜樂瑩一樣咁嘅挑戰。而呢個挑戰話俾你聽啲乜先？佢話俾你聽啊，原來我揀咗一個唔適合自己嘅科目，咁我應該下一步就係為自己選擇一件我能夠享受嘅嘢，而唔係因為爸爸媽媽、表哥表姐話讀 free camp 好，我就讀 free camp 啊。姐姐話 BFS 好，我就 BFS。我反而更加就係想邀請大家去諗，其實邊一樣嘢先係我哋真正想要嘅嘢。透過感動、好真誠嘅興趣，其實我哋會更加容易揾翻意義而有持續嘅動機。 好啦，咁所以咧就今日要多谢晒嘅就系徐博士同我哋讲咗有好多呢啲咁嘅谂法啦，同埋一啲嘅想法。咁啊，当然啦，喺最后尾嘅时候都送翻一首嘅歌曲俾我哋所有嘅朋友，亦都系徐博士所拣嘅呢一首嘅就系《葡萄成熟时》。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教今天的女白流，留低击伤你的石头。从初 好啦，咁啊嚟到咧就我哋最后尾嘅一个钟头啦，咁啊12:09嘅时间噶嘛，当然啦，喺呢个时间嘅话咧，我哋亦都要欢迎另外几位朋友嘅登场。 啲嘢食啊， 冇錯啊！ 今日啊，煮啲咩嘢食好咧嚇？ 我點知你啊？ 今日咧，喂，有少少，你覺唔覺得呢排咧有少少落雨咧？ 成日落雨啊， 有 少 少 啊， 秋意嘅感覺 啦。有。我成日永遠都唔夠膽同人哋講，因為我住喺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咧。其實我係比你哋早一步已經感受到，同埋我覺得二十四節氣係非常準成嘅，因為其實喺早一輪嘅話已經立秋，喺立秋之前我已經 feel 到嘅就係早晚咧，你係覺得嘅就係有一下涼嘅咁樣嘅， 咪再加埋落完雨嗰種涼意， 同埋 咧， 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屋企個冷氣咧。平时最热嘅时候咧，即系要等15分钟、20分钟到先至开始凉啊！而家就开5分钟、开10分钟到咧，咦？点解间屋已经凉晒咧？ 要熄翻佢添啦！ 系 真係好誇張。好啦，咁當然啦，喺呢個時間嘅話咧，我哋每一次咧都會同大家講講有關於以前咧就喺阿 Billy 喺外國度生活嘅一啲嘢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想同我哋講嘅係邊一啲咧？ 嗱，就係咧有少秋意嘅時候咧，大家會諗起咧，喂，不如我哋去 barbecue 啦，去燒嘢食啦，係咪啊？ 打邊爐啊！ 香港人幾時都 BBQ， 幾時都 係啊！ 嗱， 中意啊！ 香港人咧一年四季咧都係打邊爐同埋燒烤，但係你覺唔覺得咧？其實最啱燒烤嘅日子係幾時咧？ 秋天 咯， 係 啊， 夏天 熱啦！ 你哋會唔會覺得夏天太熱啊？ 會啊，但我係好中意夏天嗰種熱嘅喎，因為嗰種咧坐喺度都會自然排汗，幫你排毒嗰種感覺嘅喎，即係輕微臭，唔可以太臭，有種小臭嘅汗味咧，係幾舒服 嘅。咁啊 ，Brian 係咪除曬衫咁去 BBQ 嘅咧？ 唔會，我都係著背心嘅。 喂，但係我想覺得嘅就係話，外國人係夏天 BBQ 嘅。 Exactly 就係啦，我哋平時喺外國咧，舊時細個啦喺外國咧，永遠都係夏天嘅時候咧先著 BBQ 嘅。係 啊， 因為咧除咗夏天之外咧，其餘嘅日子咧都係 落雪咯， 好凍啦，落雨啦。 你個夏天得一個月都唔著冇？ 即係兩個零月啦，如果夾埋頭頭尾尾公眾假期啊，連埋嗰啲日子，我諗兩個零三個月啦，頂曬籠嚇。咁因為咧一落雨，我哋個個就即係匿埋啦。咁冬天有冬天嘅嘢做啦，滑雪啊咁成。咁但係咧，所以咧喺外國生活咧，大家咧見到個太陽出嚟咧，好珍惜嘅。出嚟啦，快啲有咩做？ 即係曬大陽， 除曬衫， 瞓喺啲草地嗰度， 真心 係啦。嗱，不過咧，以前咧，我哋細個咧喺香港啦，如果 barbecue 咧，永遠咧都係一啲港式嘅 BBQ 啦，大家咧攞住個燒烤叉 啦， 蓮花糖、 丸咯， 係啦， 都係呢幾樣嘢咯。 包粟米、包番薯， 係啊， 喂，燒扇貝都得啊，好食，加啲蒜蓉喺上面。 最初嘅時候係唔會有啲咁嘅氣嘅嘢， 冇嘅。我想是八九十年代是一些比较 自己腌的 基本的东西， 是 的， 鸡翼还要有些毛在这里。你没发觉 搣搣下啲鸡毛先， 滑潺潺扯直佢插入去， 跟住手 喂，但系近年咧，你觉唔觉得大家香港人幸福咗咧？就系好多时咧，去一啲私人屋苑嘅会所啊，咁样咧，都会有一啲嘅 gas 炉吓，即系咧一大座， 但 系 又冇咗个最原始嗰只 BBQ 嘅感觉。 嗰个又唔系 barbecue， 我觉得系嘛？ 你哋中意边样啊？ 我中意 原始嗰只， 大家都中意， 大家拎住两包炭， 系啊， 行条长楼梯， 系啦， 跟住barbecue 完之后嘅话，系一定要整一煲糖水， 系啦， 腐竹鸡蛋糖水。 但系嗰个梯煲而家都冇啦。 而家唔用梯煲 啦。我話我中意啫，代表而家實現到，你又唔使咁樣嘅。 佢係咪阿馬老師咧？成日講戰前嗰啲咁嘅梯煲啊嗰啲嘢， 好時嘅時候，係 啦，好難令大家 relate 到啊， 我都 relate 到，係咪你唔好咁話佢。 OK， 戰前喎。OK， 嗱，不過咁樣嗱，如果大家用燒烤叉嘅時候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咧，就係有時咧，我哋 barbecue 咧叫埋其他，喂，叫埋邊個個 friend， 邊個 friend， 大家咧逼住咧，有時冇嘢講咧。就會大家逼到 make 到 new friends 啊，可以交到新朋友啊！ 尤其是係男仔幫女仔做翻譯， 係啦， 我哋都會有咁嘅安排嘅。 你都有 女仔又幫男仔查蜜藏啦， 係啊，我意思係幫，譬如話單身嗰啲人咧識女仔啊， 係啊， 係啊 ，Honey，can you help me add some honey？ 我下次幫阿馬老師，我幫你查蜜藏啊！ 你哋哦，咁即係其實可以係撮合， 係啦， 啲好事。 友情嘅撮合都可以嘅， 跟住就坐埋一边喺度食嘢， 系 啊，好衰好憎。 跟住其他嗰啲喺度烧紧嗰啲，系佢哋两个都有路。 嗱，不过旧时咧喺外国咧，我哋 barbecue 啦有 gas 炉。但是呢两方面呢有 gas 炉亦都有用炭嘅。咁、用炭呢但係大家呢都唔係用烧烤叉㗎喎。係啦、用返一个圆形嘅一座嘢啦咁、只不过冇薄 gas,、一个圆形一座嘢都係摆炭落去係啦摆啲炭落去。 有个 上面呢有个网嘅、 有个网嘅。 有个夹。 系啦， 系啊，你哋 通常我好中意呢啲嘅。 点解咧？ 系啦，因为咧 干净啲， 因为一个人烧晒。 系啦，外国嘅烧烤就一个人烧晒啊嘛，咁我自己咧就翘埋双手，哎呀，我唔做啦， 自私烧啲。 呢啲男人冇本心咧。 我净系帮马老师查蜜糖，查完蜜糖之后佢就自己烧。 同埋我都话，我发现到咧，就喺外国咧，通常咁样咧，都系男人做嘅。即系饮住啤酒，好少女人会做呢啲嘢，女人就会整沙律啦，喺侧边嗰度 chill 下咁样。 细路仔就喺侧边跑嚟， 系啦，跑嚟跑去啊，系啦，咁样。 通常 咧， 系啦，我见到一啲网上嘅情节咧，同我细个咧谂起咧都好似嘅，因为咧外国嘅 BBQ 咧永远都系。 做女士嘅去买晒啲材料啦，整沙律啦，整甜品啦，叫朋友啦，入到嚟招呼人啦，跟住咧个男人咧就出翻嚟。点啊？搞掂未有啲嘢、啊？搞掂啦，系可以烧得噶啦。哦 ，OK， 咁啊，揽翻个围裙，好啲炭 OK 啦。好，我而家烧啦。跟住啲人咧就话：哇，好嘢，烧得好好啊！跟住啲宾客嗰阵时食紧就，阿男主人，你真系煮得好啊！今日多谢晒男主人啦、啊，多谢。跟住个女主人咧就会黑晒口面。 电影桥段出晒， 系啊，真系噶， 就会咁样。 真系咁嘅， 原来撞到前度嘅。 系呢啲聚会系咪多人嘅聚会就会撞到前度？唔系，不过我哋以前 你哋咩啫？成日都咁多前度咩？ 嗱，呢啲咧就系啲 fancy 啲、靓啲嘅 barbecue 啦，吓咁啊多嘢食啦。但系其实咧，我哋细个最简单嘅 barbecue 啦，例如佢讲紧一啲学校。个旅行啦，学校旅行都有 barbecue 噶嘛， 秋季旅行咯， 系啊，即系秋季旅行，我哋会搭船， 有六年班先可以噶， 系、啊、 我哋 细个 第一次 自己攞个胶盒装住啲嘢， 系啊， 系我自己第一次同学校去旅行咧，就系七年班去旅行，即、就、系、是、 七年班。 唔係，我哋 放運咯， 係啦，放運，我哋叫做七年班。 我知，但係你喺香港 好搞笑，我自己講完之後覺得好奇怪。 咩學校？ 我哋會搭船啦，咁跟住係過兩晚嘅 ，OK， 去一個島嗰度。 哇！ 七年班去過夜？ 係啊，學校畢業旅行。 你都有七年班過夜啊？ 我哋六年班嘅時候本身過夜，但係因為非典型肺炎 cancel 咗。 啊，唔緊要， 咁細個已經可以過夜， 係啊，六年班唔細噶啦，十二歲噶啦， 阿叔叔補翻俾你啊， 係咪要屋企簽回條？ 要噶，要簽回條噶，媽咪批准先去得噶。 咁你哋去邊啊？嗰次 去長洲噶， 住營定係 應該係住嗰啲度假村嗰啲嚟嘅。 咁夜晚食飯係咪 barbecue 咧？ 唔係，都會有 barbecue， 咁但係都會有飯堂可能食飯 啊。OK， 嗱，咁我哋細個去嗰啲旅行咧 ，barbecue 咧，咁就唔係自己 barbecue 嘅，就好似譬如我哋系三四十个人咁样啦，老师就搞晒嘅，咁我哋就排队攞嘢嘅啫。咁啊系啦，有啲咩肉咧？ 即系监狱咁， 有冇个橙啊？ 最简单 有用太平绅士申请， 每人兜系铁噶， 唔可以自己攞噶，要 I number 噶，三四二四三。 我都估到你以前应该有一啲不为人知嘅过去， 有啲狂妄出处，我哋唔介意。 我好多谢大家接纳我啊！ 我哋当然接纳你啦，因为你之前都有一个 阿马老师系嘛，即系社会共融呢一样嘢系好 重要 噶， 系啊！ 多谢。 好， 咁呢啲简单嘅 BBQ 咧，就会老师通常做老师嘅咧，两三个老师啦，佢哋煮晒嘅、 啊、 肉类方面咧好简单，得、看。汉堡扒 ，OK， 汉堡扒 淋白白， 系咯，我边会食噶？ 但系如果你跟 B 房菜之前学嘅汉堡扒咧，就唔会淋白白，就好好食噶。嗱，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肠仔 ，OK， 咁跟住咧牛肉同埋即系汉堡扒啦，同埋肠仔啦，好。好似監獄咁樣啦，過嚟自己攞，係啦，你揸攞邊樣啦，攞完之後咧，就去隔離嗰邊咧攞漢堡包嘅包啦，或者係熱狗嘅，係啦，咪自己夾咯。跟住隔離就有茄汁啊，有洋葱啊，有啲 radish 啊，酸瓜咁啊，自己加啊咁樣咯， 自己砌一個 漢堡包。係啦，自己漢堡包。咁其實最基本嘅外國 BBQ 咧，就係漢堡包同埋熱狗呢啲最基本嘅。咁當然啦，如果 fancy 啲嘅話，係啦，就會有牛扒啊，或者但佢哋啲牛扒咧，通常都唔會話一塊塊咁樣煎嘅，通常就係一嚿一嚿嘅大牛肉，係、 哦、 啦，係啦，醃好咗之後咧，擺上去個 roast 嗰度咧，慢慢再 roast 佢啊 ，barbecue 佢啊， 跟住就 切開一片片咁樣咯。 但我想問外國人多唔多興好似香港咁樣咧 ，BBQ 會燒埋海鮮啊？生蚝啊， 比较少，真系 真 系比较少，真系比较少。 点解呢啲外国人烧烤唔烧海鲜咧？ 佢哋唔系好中意食海鲜， 有时 唔会咁食。 系啊，有系啊，系啊 ，lobster 你都唔会咁烧。 唔会噶 ，lobster 唔会。 lobster 咧有时会系啦，但系咧因为外国 石子包住佢成个 lobster 队咯嘛。 佢会嗱会喺啲超级市场嗰度啦，买一啲嘅龙虾尾 lobster tail 系啦 ，frozen 咗嘅，咁跟住就会 grill 佢啦 ，grill 完之后再落翻啲 butter。佢哋好中意乜嘢咧？都系点，尤其是。龙虾啦，都系多数点牛油嘅，点完牛油咧就系啦咁样。 有冇伊面底 我最近啊， 自己夹。 有个朋友啊，佢招呼咧嗰啲洋人嘅大客嚟香港啊，咁啊同佢食饭啊，但系谂住啊特色啲啦，带佢去食火锅啦，点知俾个洋人闹啊，你要我食埋呢咁诶，即系生勾勾嘅嘢，又好似污糟邋遢咁都系一个窝撩下撩下， 系 佢 唔中意噶， 佢撩咗两三下就 唔 走咗， 因为咧西方嘅饮食文化咧同尤其是香港啦系好唔同嘅，尤其是头先阿 Brian 讲海鲜啦，我就有个美国的朋友嘅，有一次我带佢嚟，即系香港，佢嚟香港探我，我同佢去啲街市啊，或者出去食嘢咧。 男定女啊？呢、這个 女仔，佢见到啲鱼咧，嗱，佢系美国中部，嗱，留意话，美国嘅中部咧，你好似见到海噶嘛，系咪？ 系啊，大陆 系啦，佢见到鱼嘅时候咧，佢话啊，唔好俾我肉酸啊，点解有眼噶？系啊，佢 惊到揽住嚟， 梗系啦，好惊啊 ，Billy 啊，有鱼啊， 惊啊 ，Billy protect me protect， 因为咧佢哋。无论是BBQ 啦，或者系平时煮啦，多数系一啲鱼腩啊，即系一片呢一条鱼咧，一割割咗出嚟咧，就系鱼扒咁样位置啦。 点解有眼啊？佢话系咪啊？ 系啊，佢望住我，唔好俾我哋见到条鱼啊！好意思，真系咁样嘅，唔好讲笑。 我知，但我好憎呢啲女仔。 佢讲广东话嘅咩？ 系啊， 佢讲广东话咩？你话真系 惊嘅时候就讲广东话咯，唔知点解。 系啊，呢啲咪大话咯。 真系咁嘅，真系咁。 净系 识 讲 广 东话嘅美国人，我先同佢做朋友。 文出场，呢个文出场，唔好 谂， 唔好 谂，冇用噶。 嗱，不过咧有一样嘢咧，好容易，我觉得咧相对嚟讲容易啦，就系、是、如果喺外国嘅话，你去招呼朋友去 barbecue 咧，其实咧系相对简单， 简单好多。 因为咧嗱，我嘅食材比较简单啦，二来咧我揾食材嘅地方咧亦都好简单嘅。嗱、例如外国咧有啲超级市场咧系特别大型嘅超级市场啦， 乜嘢都卖晒， 乜嘢都，譬如汽水要买一箱嗰啲嘅超级市场啦， 连饭台都有得买噶嘛， 嗰啲系啦，包翻嗰啲啦。其实咧，嗰度除咗有肉类，有啲肉类好新鲜嘅。OK， 买咗翻嚟之后咧，另外咧佢仲有啲 party packs 嘅蔬菜啦，一啲 party packs 嘅 appetizer 啦，小食啦，例如系我上次讲嘅蔬菜条啊、青瓜条啊，哇！一 pack 里边咧好大盘，已经有个胶盘喺度，有哇一大扎西芹条啊，一大扎青瓜条啊，中间已经有埋 dip 俾你。其实你买几个呢啲咁嘅，呢 句 系啦 ，party tray 噶啦，已经可以即刻招呼朋友噶啦，所以系非常非常之简单啦。 算啦，我都系唔去探佢啦，我哋去到探佢咧，又系俾呢啲西芹条我。 哇！西芹条先好 食， 但好好食喎呢啲，攪埋個 sauce 咁樣。 阿 Brian 係我 friend 嚟嘅， 係啊， 我都係你個 friend 嚟㗎。 咁啊，咦？咁白啊， 係啦，淨係得阿馬老師係即係。 咁 佢又比較中國傳統一啲嘅。 你俾兩個白飯我整碟。 你俾西芹条佢唔系唔得，但系好可能你要炒佢，要摆片姜咁样就 OK 咯。 好，呢个中式下次介绍啲中式嘢俾你啊。 跟住咁，系。至于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一样嘢系啲咩嘢咧 ？B 房菜。好啦，头先又讲咗好多 barbecue 嘅嘢啦。 系啦，嗱，通常外国人咧，佢哋喺间屋里边嘅后院啦，搞个 BBQ 啦，嗱，咁通常就系话，喂，我整 barbecue 啊，大家有啲咩带去咧？通常即系个礼貌啦吓，都会 带支酒， 系啦，最带支 champagne， 系啦，或者带一扎花， 或者系带啤酒， 啤酒又得， 因为 BBQ 最啱就系啤酒， 有冇人带生果去噶啦？ 或者带廿四味， 有冇人带自己焗嘅蛋糕去？ 有， 系啦，甜品啦，沙律啦，或者有啲人系中意整啲 casserole 啦，或者即系外国嘅 casserole 一盘咁样， 因为好容易整啊嘛， 系啦， 有冇带 honey 去啊？ 我下次带埋你去咪系咯，我嚟做紧你 系嘛？好，今日要介绍系咩 咧？咁今日我哋介绍咧就系一个沙律，呢个沙律咧系同 barbecue 咧非常非常之衬嘅，尤其是夏日啦，我哋系食好多肉类啦，呢一个沙律咧好清新、好新鲜嘅。嗱，咁啊材料嗱呢个个名咧，其实咧就叫做牛油果番茄大虾沙律， 三样 嘢 咋？ 其实就系咁多噶咋， 牛油果、 番 茄、 大 虾，系啦。咁另外仲有啲配料啦。嗱，首先我哋买番茄先啦。嗱，番茄咧，我哋通常拣番茄咧就唔好拣一啲太熟嘅。如果太熟嘅番茄咧，你会发觉咧切开入边咧有好多籽嘅，番茄籽嘅系啦。咁番茄籽咧唔系唔好，不过咧会令到个番嗰个沙律咧好水啊。 系啦， 咁我哋通常咧，我哋做沙律，我就拣啲实少少嘅番茄啦。通常我会拣如果大番茄嘅话，大概四个。就夠噶啦，咁另外相對咧就有兩至三個嘅牛油果啦，牛油果大家中唔中意食先啊？ 超中意 啊！但我想講咧，佢 即系买翻嚟，系咪要等佢沤熟佢嘅咧？ 好烦嘅，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烦 啊！因为有时买翻嚟青 B B 噶嘛， 系啊，有时买翻好生啦，即系等佢几日都仲系生噶。 你有冇发觉你买得太熟咧，翻嚟就烂， 又 烂 咗 啦， 好似个计时器咁样啦。 系啊， 究竟我两三日之后究竟食唔食到咧？又要谂下两三日之后我系咪究竟其他嘅配菜系乜嘢咧？两、三日之后，所以咧呢个计时嘅生果咧有少少烦嘅。咁、但系牛油果啦，如果大家拣啱嘅熟嘅程度系啱嘅话，系好食嘅， 系好食嘅， 系啦。咁、我哋有番茄啦，有两三个嘅牛油果啦、牛油果咧，我哋切好咗佢之后咧，剥皮切咗佢之后咧。最紧要咧就加翻少少嘅柠檬汁，令到佢唔好再氧化啦。如果唔系咧，佢就会 黑掹掹嘅， 发黑啦，系咪？咁另外我哋头先讲啦，除咗呢两样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大虾啦。大虾其实你用 frozen 嘅冰鲜嘅都冇乜所谓嘅，系啦。因为尤其是做沙律啦，如果你话做一啲中式嘅菜式啊，好多时候我会用新鲜嘅。 我同意，唔使买到咁贵， 系啦， 咁新鲜 咪 食唔出嘅。 系啊， 你捞咁多嘢喺里面， 系啦，所以冇乜所谓。不过咧，如果虾嘅话咧，你想佢爽口少少咧，就要揾少少嘅麻油啦、胡椒粉啦、叮叮嘅鹽啦，要醃佢，令到佢爽身啲啦。係啊，咁啊跟係啦，咁跟住咧， 齋忙 嚇，今日冇㗎， 你聽到啊？你聽到咩？ 你聽咪有㗎啦， 我咪有㗎， 我今朝咪俾一幅相你睇咯。呢個世界 係啊，睇咗當 食咗啦， 咪就係咯，睇咗當食咗㗎啦嘛。 OK， 你繼續啦。 嗱，咁嗰啲蝦咧， 試下繼續啊。 嗱，啲蝦咧，我哋醃咗佢一陣之後咧，我哋可以擺落個平底鍋嗰度啦，煮熟佢啦，跟住咧就攤凍佢。跟住咧，另外仲有少少配料嘅，就係半個洋葱，我哋切到佢好碎好碎。因為咧，如果洋葱你中意食辣口啲嘅話，就唔使切咁碎啦。我自己就怕辣嘅，咁所以我就切碎少少。另外再加少少嘅蒜蓉啦。同埋咧一啲嘅鹽西啦，咁其實材料就係咁多啦。咁我哋準係啦，準備好曬之後咧，就撈好曬佢。 係。 至於醬汁方面咧，其實你可以係去到嗰個人嘅屋企嘅時候咧，先至撈個醬汁嘅，因為咧撈咗醬汁咧，佢就會 淋曬咯， 開始出水，開始淋啦，係嘛？咁你可以將所有嘅材料整好曬。包晒保鲜纸，跟住先至去人哋嗰度。嗱，酱汁好简单，其实咧只有两样嘅啫，就系茄汁同埋橄榄油呢两样嘢嘅啫。 茄汁 系啦，但系咧你食落去咧， 人哋屋企都有啦， 就 系 就系去到人哋屋企度先至整咯。 系啊，所以咧我而家每次介绍咧边房菜咧都系介绍啲简易嘅，大家容易做到嘅，唔使特登去买嘅材料，因为咧茄汁 即系人哋屋企有嘅材料 系啦。 可以自己 慳 翻， 去到開人哋個雪櫃， 有冇茄汁啊？有啊嘛，唔啱啦。 好認真。 你最緊要有橄欖油啊嚇，咁倒啲落去，你自己中意落幾多，自己嘅口味啦。其實咧，食落去撈埋一啲溶咗嘅牛油果啦，一啲橄欖油啦，再加埋 salt and pepper 鹽同埋胡椒粉咧，你食落去咧唔會特別食到話，哇點解咁茄汁嘅味道噶？唔會嘅，啲人就會覺得哇呢個 dressing 好好味，因為好 creamy 嘅感覺嘅。咁所以咧食落去。又好清新，咁所以呢一个咧，我就系今个礼拜嘅推介啦。不过咧，如果你中意食辣嘅话咧，最紧要咧加啲 T 字头嗰只辣椒仔酱啦，咁咧就会好清新，又有少少辣，好好食噶啦。 多谢晒、啊， 讲啫嘛，我哋听咗又当食咗咯， 梗系啦， 好食哦。 唔该晒 Billy， 你好吗？期待日夜见面，话我知你每日所需与改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十六岁青年郑业佳日前在美国夏威夷举办的手机游戏 Pokemon Go 世界锦标赛中击败荷兰选手，成为香港和亚太区第一位 Pokemon Go 世界冠军。郑业佳赛后接受大会访问的时候说，今次获得冠军对他一直以来参与这项活动的肯定。前 Pokemon Go 香港队领队张乐恒说，郑业佳的成功展现努力不懈的运动精神，又说透过今次赛事可能会令家长对打机改观。星期日起，政府长者及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即是两元优惠计划，将会实施新安排。所有60岁或以上香港居民必须要用落油卡才能够享用两元优惠票价。港铁提醒，仍然未申请的合资格人士尽快递交申请落油卡，办理落油卡申请手续需时大约四星期。港铁呼吁已经持有落油卡的人士，第一次用落油卡之前需要增值多过港币50元，以及入闸之前确保卡内的余额是正数，就可以立即转用落油卡，享用两元优惠票价。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管理委员会确认，会在下个月27号投票选出新总裁，接替首相岸田文雄。岸田文雄上星期宣布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意味他放弃竞逐连任首相。共同社报道，根据公布的选举日程，自民党会在9月12号发布总裁选举告示，27号投票和计票。据报候选人有11人，他们都要争取20个推荐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四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06点，跌63点，总成交金额40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65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61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1.4跌2，阿里巴巴80.5跌9.5，恒生中国企业63.62跌3.2，盈富基金18.08跌7仙，建设银行5.69升1仙，中海油20.05跌5毫，快手44.25升5仙，友邦保险52.05升1毫，小米集团17.48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日元147.06，瑞士法郎0.863，加元1.364，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08，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07点，升819点。港金报2323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00.14美元，卖出250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从未期待过， 又要爱，又怕得不到爱。

奸，绑架你心心下集，绑架特。过分啊！我堂堂香港最佳女主角李心心，竟然系一个大雷雨嘅下昼，俾一个唔知咩人绑架。最激嘅系冇人肯听绑匪嘅电话，冇人理我，你叫我点算好啊？你又嚟啊？ 点啊？仲有冇人啊帮你啊？ 有嘅，一定有嘅。你俾我谂下，我谂谂谂紧。 咁你谂到未啫？ 谂到噶啦，你一定要听啊！唔该你啊！ 五点半啦，唉，出去先。啊，老婆 B B， 老婆 B B， 唉，我约咗阿陈议员啊、何局长、阿周总同埋阿陈公子啊、马老板同埋阿 Mr. Robinson 啊，倾个大 project 啊。 系咩，老公？咁你几时翻啊？ 唉，我倾大生意又好难讲嘅，你预我夜啲翻啦吓。啊，唔使等个门啊。 OK， 嗱，咁你小心啲啦。咦，边个揾你啊？ 喂，阿擦鞋机啊，喂，我听个电话先啊。 听啦，我听啊，发嘢系我爱心心 B B 啊。 擦鞋机，咩事啊？ 表心啊，绑票啊！你快啲嚟救我啦！我好惊噶，哎呀，我个心肝差，卜卜咁跳，你听唔听到啊？ 咩话？个大 project 终于埋尾啦！啊，所以好困身，行唔开啊，系咪啊？ 系啊，你老婆喺你身边，我知噶，我明噶，你听住，我俾人哋绑架赎金啊，唔该，一亿两千万啊 ，B B 吓。一亿两千万 吓，一亿两千万咩事？我哋发咗达啊！ 啊，大买卖啊，老婆大买卖，咁啊，执咗一亿两千万啊，真系抵死啊！ 老公啊，你好叻叻啊！爹哋知道个女婿咁叻叻啊，佢一定好高兴啊！分分钟我爹哋啊，成个王国俾你坐正啊！老公，你终于威威翻次啦！我哋入房庆祝下先。 嗱，我仲有少少嘢倾埋吓，一阵再同你庆庆好冇 ？OK， 我入房等你吓。你咁叻叻，我仲有份礼物送俾你噶，快啲入嚟啦。 乖啦乖啦，你入去先啦吓。咩事啊，心心，你唔好吓我啊！ 你变得咁快嘅，你头先你先同我甜言蜜语，我俾绑架。 喂，等我嚟啦！哎呀，咦，我咧嘥我时间。嗱，你听住，影视红心啊，李心心喺我手上，我要你三个钟头内攞二亿现金嚟到新界猛鬼谷谷底。嗱，记住要旧银纸、旧钞，唔连 number 嘅。哎，李心心， 啊、 你有冇绑票懒人包？我惊我有啲重要嘢咧漏咗。 黐线嘅咩？你问我，我点知道、啊？ 唔系、啊，你拍紧戏嗰个咩绑票、绑匪噶嘛？你唔记得对白咩吓？ 啊，我记得嘅，咁啊等我嚟啦，喂， 喂，系咪心心啊？你有冇事啊？我好担心你啊！ 你听住，我唔系心心啊，你听住，你最冧啊、最靓嗰个、最锡嗰个女朋友心心，你依家喺我手上三个钟头之内攞齐现金等我电话，到时我话俾你听点样做啊！记住唔好报警啊！如果唔系嘅话。 哦，我知道了。 导演，我找到部单车了，不如我们踩出去大路，然后再想办法走。 好，今天我老婆生日了，我还约了她今晚庆祝。哇，成六点了，喂，快点走吧。 好，走吧。 咪住。是小斌啊。不好意思啊，其实呢我唔识踩单车的，不如你踩好唔好啊？ 冇问题，你抱在我身上，揽住我条腰。喂，唔系叫你坐我前面 啊！ 你揽住我坐我后边。 得，揽实晒，揽实晒。 出发！ 死啦！咁耐都未到啊，电话又冇啊，白夜会唔会嚟送我？咁死人啊！ 喂，可唔可以唔好转嚟转去，转到我头都晕啊！企定啊！哎呀！ 我 系系啊李心心，听讲咧你唱歌都好好听噶。 边个讲噶？ 哎，我啲咩咩民歌大赛都听翻嚟噶嘛，我试过咧买唔到你嗰啲演唱会飞咧，走去买黄牛飞咧，结果咧俾人呃咗我8000多银啊！ 关咩事？你咁蠢，我咁惨啊你！ 蠢同惨都系啦，你都觉得惨咧？ 但系唔关我事噶嘛，又唔系我买黄牛飞俾你噶，你冇问我攞翻钱，我冇噶。 我边似啲咁唔讲道理嘅人咧？ 咁睇落又唔系好 似。唉，你啊，我唔会唔讲道理嘅，我系啷礼啲啫。你心心嗱。你家 哦， 少少地都赔翻俾我啦， 都话唔赔咯，又话唔关我事，我唔会赔噶。 我唔理啦，总之啊，6:09，你一阵间7:00开 show， 嗱，我准备迟15分钟开始，我一阵间坐最前握手位，你行过同我握手噶，知唔知啊？吓， 咁好啦好啦，咁我化妆先啦吓。 好啦，仲有时间啊，化靓啲啊。 不要，快啲嚟救我！你一定要听我电话。 喂， 八爷，你搞乜嘢啊？你搞齐啲现金未啊？你快啲嚟救我啦！嗰个人佢傻傻地嘅，黐线噶，好似开始失控咁啊！好惊啊我！ 心心啊，我老婆惊我今晚出去搞 搞咩啊？你讲快啲，你快讲啦！ 佢惊我搞搞震啊，所以就先捉咗我入房，佢揸干咗我啦！等我。对不住啊，心心， 我衰得你啊！你真系搞错你，总之你尽快搞定嗰啲，我唔理得你干定系湿啦吓！你真系，你快啲搞掂嗰啲嗰啲赎金嗰啲，系咁你快啲，你个绑匪随时会联络你噶，你记住千祈唔好报警啊！ 知啦知啦，系咁啦。咦，个个都当我八爷流噶，以为我靠外父先有今时今日嘅名誉地位，哼！佢哋又唔谂下，冇我啊！你哋啊，听黑米啦！ 喂，老公啊，你仲唔出去？早去早回啦，快啲啦！ 得啦得啦得啦！ 嗱，你再唔出去，我要你翻嚟陪我噶。入咗嚟，你就出唔翻去噶 啦！唔入啊，唔入啊！我而家即刻出，而家即刻出！ 在台上，我命你生。山顶嘅朋友，你哋好啊！欢迎嚟到猛鬼谷参加我呢个李心心鬼咁好听嘅声音嘅音乐会啊！我即刻为大家送上飞跃舞台。 心心啊 ，I love you， 顶住啊，唔好喊啊！喂喂喂喂喂，行过嚟同我握手嘛！ 多谢， 我做握手位啊！ 多谢晒， 即刻开 live 直播，握下流量先。 多谢晒啊！喂，呢位先生点称呼你啊？你可唔可以拍低我唱歌噶？唔得噶噃，你唔可以咁噶噃。 点解唔拍得？依家系我搞我私人李心心演唱会，中意拍咪拍啦。你唔好嘈啊！嗱，你再嘈咧，我就 哇哇喂喂喂，等等，冷静啲，我继续啊吓。好啦好啦，好快又嚟到咗我哋音乐会嘅尾声啦。 喂，你玩咩？唱咗一首咁快，话最后一首。 喂，你呢啲咁嘅绑票音乐会系咁上下噶啦，我最多俾你 encore 首啦。 唔得啊，唱多啲啊！ 激死我啊！八爷仲未到噶。 喂，呢度猛鬼谷，我谂应该喺呢度啦啩。喂，边位啊？ 喂，你系咪八爷啊？啲钱准备好未啊？ 我系啊，准备好啦，我到咗猛鬼谷啦。喂，请问你哋喺边度啊？ 嗱，你听我指示啊！ 等阵等阵，嗱、啊，英雄，其实咧，我啊有单生意啊，想同你倾下嘅。嗰、那个李心心喺唔喺你侧边啊 ？Over， 佢唔喺度，咩事啊？ 嗱，费事多只香炉啊，多只鬼啦，老友。 啊，咁你等阵啦。阿心心，你换衫先啊，我出一出去啊。 嗱、啊，英雄，而家我哋。背对背坐，大家唔好望住对方，好唔好？ 嗯 ，OK。 嗱，听住啦。首先，我系八爷，我系一个有钱佬，我老婆好爱我噶。如果佢知道我俾英雄你绑架咧，佢一定会倾家荡产咁样嚟赎我。到时啲钱到手啦，你六我四，拎住啲钱，大家分头走，呢一世都唔好再见 ，OK？ 嗯，都好啦。横掂我发嗰个李心心咧，冇乜人缘嘅，都冇乜人想熟佢。 咪就 系 咯， 分分钟倒贴添啊！ 嗱，咁你即刻打俾我老婆，叫佢带赎金嚟啦。 咁又唔使咁急。嗱，咁嘅，我里面咧就搞紧李心心绑架音乐会，睇唔睇埋啊？ 咁抵死啊！咁都俾你谂到，抵你发啦，入去咯。 好啊，咁你张飞咧？ 咩飞啊？ 咪睇演唱会唔使买飞啊？ 吓？ 嗱，而家咧益你啦，有一张握手位，4000唔使，3000唔使，3300都唔使，3200啫。 吓、啊，咁、啊、抢到咁都要3200？ 系啊， 杀你！ 啱啱好啦，咁入去啦。 诶、欸、诶，咪、欸、住咪住咪住， 咩事啊？ 喂，你有冇见过有人踩单车嚟猛鬼谷睇 concert 噶？ 冇啊。 啊，嗱，如果我 sell 到佢买飞入场，所有收益就啊， 嗯，好啦，扣除开支，一人一半啦。 喂，小北小北小北，你有冇留意到啊？深深架车爆咗胎啊！ 系啊， 喺马前面有两只古古怪怪咁样。 系啦、啊， 一定有古怪。 咁样衰嘅，弊啦，深深姐。一定真系俾人绑架咗啊！ 冇讲嘢，冇讲嘢。嗱，我哋而家咧最紧要做咩？镇定啲，镇定啲啊 ！OK。 老友，听歌埋边啦，听歌埋边，听歌埋边。 叔公，想唔想听啊？ 想。 隐世李深深猛鬼谷绑手绑脚演唱会，最后两张飞要唔要？马上开 show。二人票啊，套票3888， 3888， 点啊？ 睇小北俾钱， 数钱即刻。 欢迎大家嚟到猛鬼谷欣赏李深深全球首个私人订制私房音乐会，请大家以热烈嘅掌声欢迎我哋嘅李深深。 过嚟啊，过嚟啊！ 又点啊？ 我头先咪唱咗咯，依家又唱。 咁有客人嚟咗啊嘛，咁你准备开 show 啦嘛？ 哎呀，八爷做导演啊，啊做乜嗰件垃圾啊？吓、今次有救啦！平时如冰山的真开始 rock and roll， 跳跳跳跳，而跳到跳舞，我被他的眼睛擦到直花，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里面嘅人听住，里面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警方重重包围，快啲放低所有武器，全部举手，咪喐！ 咩 事啊？ 讲乜嘢啊？我哋搞室内音乐会，点会有武器？有咩问题啊？你？ 你哋都食得和米多啦！ 咩米啊？你讲乜嘢啊？ 咦？喂，机会难逢，一于一鸡几尾，拍低呢啲场面先。 嗱，小北过嚟，过嚟，过嚟。 系。 嗱，阵间咧，你就冲埋心心度，同佢肉搏。 吓？同佢肉搏？ 系啊。嗱，头先咧，我哋咪揸场肉搏戏未拍嘅。嗱，而家你冲埋去，咁你咪顺手拍埋。仲有啊，出面有差人，有 policeman 啊嘛。你明啦，肉搏啊。 收到啊，有 policeman， 我同佢肉搏。 嗱，我阵间咧数三二一，你就冲埋去啦。 系。 好，准备，三二一 ，action！ 二婆，我同你死过。 喂，你做乜嘢？你傻噶？救命啊！ 你个衰人啦、啊！你搞啊，心心，我同你死过啊！ 喂，个音乐会未完噶，搞乜嘢、啊？ 喂，小斌，埋身肉搏啊，冇流力啊！ 收冇，收到，你闹我啦！用个嘴闹我啦！ 各位，我为大家现场直播电影《大明星李深深》，被一名男子暴打，打到啪啪声啊！警方正准备拘捕行动。 打我个心心，我同你死过。 老友啊，老友，喂，唔好插眼，喂，我督肺，喂，拍紧咩啊？而家，喂，小斌啊，帮我拉咗咁慢嘢啊，唔好阻住晒啊！ 喂，你够死啊！我演唱会我对付你就真啦、 啊，救命啊！ Just anybody. Help. You know I need someone. Help. When I was younger, so much younger than today, I never needed anybody's help in any way. But now these days are gone, I'm not so self-assured. Now I find I've changed my mind and opened up the doors. Help me if you can, I'm feeling down.Around. Help me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呢件事嘅就系齐心就是成，系咁啊！今日咧，我哋要特别要多谢咧，有一位咧就系声演出嘅呢一位朋友嘅，佢就系 Helen 依依啦。 多谢你 ，Helen 依依， 我做妹妹啊！ 多谢。 平时都系喺《寻找爱的故事》里面听到佢嘅录音，今日咧话现场嚟到啊！ 系啊， 第一次粉墨登场，非常之紧张。多谢马大道俾呢个机会，我会继续努力噶，好似攞奖咁啊！而家 冇错，好难得嘅就系今日咧，我哋今日攞到嘅呢一个嘅剧本嘅话系新鲜滚热辣， 系啊， 好新鲜噶， 冇睇过嘅做之前， 啱啱喺个影印机度出嚟仲系热噶， 系啊， 啱啱叮咁样就攞出嚟， 系辣手嘅。 我哋同各位听众一样咧，都系即时先知道个剧情系 一路做一路睇到， 冇错。点解要咁咧？想问问你， 系啊。 哇！尋日咧好多嘢搞啊， 唔係保留懸念啊嘛，馬老師你特登噶嘛， 又要聯絡啊博士啊，又呢樣嗰樣那樣啊， 啲 係 琴 日嘅事嚟噶咯喎，係咯， 今日 嘅事 啊，琴日寫 咁今日咧， 琴日寫嘛，但我寫到今朝頭痛啊嘛， 哦，你攞入去寫咩？ 頭痛最頭痛嘅時候最多 攞埋入去寫咪咯， 你知㗎， 究竟係寫到頭痛， 唔係頭痛嗰啲靈感就噏曬出嚟咯，隨住頭痛 咪 係咯，係 咯，有陣味， 我接到个剧本嗰时，我嗰个感想啊，就系同个片尾曲一样。 嗯，冇错。 正啊！ 我谂可能其实佢唔系好知道嘅，就系如果我哋要 off 机啊，又或者有好多嘢喺度，即系同一时间进行紧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可以，仲要系同一时间multitasking 咁多嘢。 系啊，首先要消化你剧本，跟住仲要再即系准备啲歌啊、音效啊。唔系，我哋唔系大佬啊嘛，大佬就劲咧，一坐嚟就得嘛。 喂，咁欲知后事如何咧？仲有几多 后事啊？唔系 讲仲有咩？ 完噶啦，绑 架头啦。 打散十八集 啦嘛 ，Billy 仔咧完咗啲，佢又话未完，未完咗 啲就话完啦。 咁其实检讨嗰都系你，你嘅剧本系睇完就终于完未嘅咧？系啊，哇，好多悬念喺里面， 系啊，好多悬念。 我收到， 阿李心心个演唱会都未完。 好，点样都好，各位要多谢晒大家， 多谢晒大家， 多谢晒 Billy， 多谢晒 Helen， 多谢晒。 听日咧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系啊， 十点钟 大佬回归啦， 佢翻嚟噶啦，听日系啦，听日再见，多谢晒咁多位， 拜拜。